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逐渐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上午十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灿都，灿都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大约18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55点，升91点，成交金额3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32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87点，升40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17.5，升12.5；美团254.2，升6.8；快手100蚊，升6.8；盈富基金26.8毫8，升毫二。恒生中国企业96.46毫6，升6.6；比亚迪股份270蚊，跌4.2；小米集团25蚊，升5仙；阿里巴巴170.5，升2.5；京东健康79.2，升9.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73，英镑10.769，瑞士法郎8.505，澳元5.795，加元6.21，新西兰元5.555，欧元9.237，每百元的港元7.08，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3.066。日经平均指数报29926点，升266点。港金现价报1692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67美元，卖出1827.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警署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喺观塘警署。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慢线有坏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在丽景天主教中学。咁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较早前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一带咧仍然系比较挤塞。咁另外西九龙走廊啦，即系丽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在新光中心。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士美飞路；干诺道中去翻西环方向啊，咁而家近住大会堂一段咧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揸车去到与轻铁路轨交界嘅路口时，谨记遵守交通灯号，千祈唔好冲红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afraid of no ghosts。 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5%啊！听紧就系风骚快活人话俾你听，今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未来数天啊，仍然系有阳光酷热，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由十点到晏昼一点钟，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风骚爆人，带嚟呢首电影嘅主题曲系《Ghostbusters》。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嗱，咁样咧，即系住喺呢个都市咧，大家都有啲好多压力啊，又或者咧想咧，有时都要放松啊，唞下气啦。咁旅行咧都系一个几好嘅选择。不过咧，近呢一两年啦，咁大家咧，由于呢个疫情咧，都系咧焗住喺呢度唔去得地方。就算俾你去咧，讲真，你去到可能又要检疫啊，又要隔离啊，14日啊，21日啊，又或者有啲地方你又担心，一去到又会唔会有事咧？咁样样。咁啊，睇到一个新闻啦，就讲到咧，有10个香港人咧最爱嘅地方吓，其实开始咧已经放宽噶啦。咁即系话大家咧可以执定个行李咧，或者差唔多时间咧又可以谂下啊，几时去旅行呢？咁样吓，咁啊呢10个地方咧，唔知道大家即系听完之后会觉得啊，边个地方会有少少心喐喐？ 哇！你俾我走，我边度都去、啊。不过争在嘅就系呢十个地方，我都想问一问嘅就系、是，你哋有冇好多个地方？可能系即系之前未去过，但如果真系可以嘅话，我真系会第一时间冲去噶。 嗱，其实咧 有冇啊？ 阿马小强可以讲啦，我又可以讲下少少就 系、 是、旅行咧有两个目的，一你真系好中意一个地方， 嗯、 你。就算去過100次咧，你都只係想去嗰度，因為你覺得嗰個地方咧係真係可以有一種嘅relax 啦， 同埋 嗰個地方咧係有啲回憶。 同埋其實嗰個地方點解你會成日不停咁去嘅話，因為咧其實有時如果你唔想去一個新嘅地方去探索咧，去翻一個舊嘅地方都係一件好事，就是、因為有熟啊、熟嘅感覺啊，去可能揾翻啲朋友。 人哋話咩嘛？呢啲叫第二家鄉啊嘛， 係啊，泰國啊嘛， 係、嗯、啦，泰國或者係或者泰國嘅某一啲島啦，譬如布吉。島啊、巴提啊呢咁嘅地方，咁、你翻到去你完全好似阿 Sarah 話齋啦，你知道食乜嘢，甚至你知道邊間好食， 同埋有 friend 添啊，我 係啊，嗰啲餐廳嗰啲啊， 唔係啊，我淨係有朋友啊，淨係喺嗰邊有朋友添啦，我已經去到，係啊，我即刻有朋友喺嗰邊噶， 咁、所以咧我就會有兩個取向嘅，一就係揾一個地方，尤其是布吉島嗰類咧，我真係去到好熟嘅，滾瓜爛熟嘅啦，但係咧 眯埋眼都識佢， 係啦，但係我都仲係好想去，一係去啲真係未去過，同埋聽講會有好多。 景點啊，或者好玩嘅地方，咁、嗯、我係想試下咯。 係。 嗱，我睇翻個名單咧，新加坡咧，我自己去過，我就覺得真係麻麻地好玩。我最希望最想去嘅咧就係芬蘭呢、這個北歐、嗯，因為北歐咧其實咧我做過少少功課、 嗯， 我覺得咧丹麥我真係好想去、 嗯。 芬蘭其實都係北歐幾個國家咧、嗯，哇，其實嗰啲海鮮非常好味。 係， 你以前都有喎，使乜去芬蘭啊？ 你真 不如我哋又講下咧， 個 list 係嘛？ 係啊，其實個 list 咧，其實基本上咧就係香港去到啲乜嘢嘅地方啊、嗯，基本上咧就係可以咧唔需要話有太多嘅檢疫啊。當然佢亦都係有一啲嘅要求嘅。 冇錯。 咁譬如好可能嘅就係你要接種咗個疫苗啦，甚至乎嘅就係可能喺出發之前嘅話你要檢測啦。咁、 嗯、 所以咧就係真係要去呢啲地方之前嘅話，大家就要問清楚啦、 嗯。 不過講緊嘅就係話香港人可以就係免檢疫而入境嘅熱門旅遊嘅地方嘅話咧，就有十大嘅。 冇、嗯、錯。 首先我哋逐個逐個講啦。 好近啲嘅咧有新加坡啦，即係我曾經一次去新加坡都係因為貪佢近啦。但係咧就去之前咧，通常去個地方你要做功課啊，好似阿馬少華齋，啲人通常嘅 comment 就係冇咩玩嘅喎， 真係冇嘢玩， 冇咩玩 咯， 咁咯。 喺香港一樣嘅，啲街又 啱啱啱啱，係啊係啊，佢嗰啲shopping mall 都係一樣嘅，其實差唔多。 但係如果你唔想太遠，你又覺得嗰個地方個氣候唔需要著好多衫，因為天氣。都是長年都咁上下嘛，熱熱地咁。新加坡都是一個選擇嚟嘅， 講真，度假我真的不會啦 ，sorry 嚇、啊。好，第二個嘅就是泰國嘅布吉島， 正啊呢、 這個，呢個你頭先講咗啦， 係 嘛？簡直係你嘅第二家鄉啦。 冇錯， 其實點解咧？因為你有很多很好嘅美麗嘅回憶。 我想我幾中意海灘和太陽呢兩個、嗯， 因為有比堅尼女郎。 唔係，佢啲海灘冇乜人噶。佢啲海滩我都冇乜人 嘅，你睇下佢边个？ 系咩？但我、 啊、 我中意啲静啲嘅海滩咯、哦，即系我中意即系一望无际咯。 都系嘅， 系、嗯、啦。咁 有啲都几热闹噶，你明唔明？即系佢系隔一条街噶嘛，跟住食嘢，跟住隔一条马路， 佢唔止热闹，直情声色犬马。 你讲得出嘅，佢都有啊。 声色犬马， 冇错、 啊， 所以布吉岛系一个好地方嚟嘅、 啊。 好啦，第三位就系英国啦， 冇错啦。 咁你哋点睇咧？ 我觉得冬天凉少少去好啲。 嗯，点解啊？ 我中意嗰啲 香港嘅香港凍少少嘅時候， 英國 凍 少少 嚇，佢好凍噶， 我知啊，中意啊， 佢好早已經要穿大褸噶啦喎。 我去呢啲地方，佢就貪佢中意凍。 哦，即係佢落雪啊咁樣。 唔使啦，阿馬小華，你打個雪櫃坐入去，閂翻道門咧，你已經去咗英國。 我試過啦，唔得，坐唔入， 因為太大份。 係。 OK， 咁至於第四位嘅就係法國啦。 哇！呢個一定要去。 係啊，法國，法國我試過咧，跟旅行團去啦，咁但係咧。走嘅時候咧，我唔走住，你哋走先啦 ，stay behind。唯一發覺咧，OK 嘅都幾好玩嘅，但系咧、嗯、你會唔係好同嗰啲人溝通到咯？ 哦，係啊， 因為佢 嘅 英文唔 係 好，唔係好講英文 嘅，唔講嘅， 所以我又唔識法文，甚至你睇啲路牌，你又唔知佢講咩咁，咁有少少呢個語言上嘅障礙咯。但係其他就 OK 幾好玩嘅、嗯。 如果而家用呢個 Google Translate 嚟嘅，我唔 OK 咧，嚇、 哦、 會 唔會啊？方便， 因為其實我唔知有冇同大家講過，我試過有一次嘅就第一次去法國嘅係幾唔開心嘅。 咩事啊？ 因為咧就同我一個家姐去到嘅時候。其實大家都唔識得講法文啦，咁去到一間餐廳坐低嘅時候咧，咪諗住個揸懶醒咁樣，即係尤其是係嗰啲咩 sidewalk cafe 啦， 係啊， 咁 啊 好浪漫， 你一定會買一條嗰啲長棍麵包啊， 係 咪 啊？ 去嗰啲 sidewalk cafe 嗰度坐下，俾人哋睇下，或者你望下人啦，冇錯。其實嗰陣時候又未有話咩打卡，咁跟住佢攞咗個 menu 嚟嘅時候咧，我唔知佢係咩嚟噶，跟住咧你用英文就問佢，即係呢個係咩？呢個係咩咧？佢用法文答你喎，咁跟住我就 咁佢可能真係唔識講英文咧， 我明。咁、嗯、但係你個感覺，你會覺得嘅就係其實佢係唔想答你， 嗯、 所以佢就用法文去答 你。你明就明啦， 係啦，你明就明啦。你用英文問我冇用，我解釋唔到俾你聽。 有一個做法你可以咁，你求其點幾樣嘢咯。 到最後尾我就做呢個做法啦，我淨求其點幾樣啦。到最後尾出嚟嗰啲全部都係甜品。 其實嗱，咁呢個你錯咗一樣嘢，你應該錯咗一樣嘢，你應該唔好喺同一個 column 點幾樣， 唔係啊，我已經唔係啦， 唔係同一版， 我唔係同一版啊， 都中咗甜品。 OK， 我講清楚啲，佢個 menu 只係得一塊嘢 ，OK 就寫曬列曬所有嘅嘢俾我，咁跟住到最後尾嘅時候咧，我哋就問佢係啲呢啲係乜嘢？呢個係咪鹹點？咁佢就做，咁咪就嚟苦，咁跟住我哋話呢個咩嘢？我哋苦呢苦你冇算乜鬼？咁跟住我唔係想話俾我唔係想你教我點讀啊，我係想知呢個係乜嘢？咁跟住最尾佢就俾我到最後尾同我是但啦，呢個咧呢。 个咧，呢个呢个咧，嚟晒嗰阵系个甜点咯。 我话俾你听， 最尾嘅时候原来其实有两个 menu 嘅，一个咧就 系 一个 main course， 即系呢个全部都 系 甜 品。 呢个有整蛊你之嫌， 啱唔啱？ 我觉得佢有整蛊，你应该俾晒两个啊嘛。 系啦， 又或者你应该解释俾我听。 冇错，你叫我咁甜，你都知道我唔需要食甜品啦。 喂，但系你呢个都唔算最差，我试过喺韩国嗱，韩国人咧嗱嗰阵时啦，我讲系讲紧系十几年前， 系 我唔知而家会唔会 user friendly 啲，佢咧又系唔讲英文啦，甚至咧。 好惊噶， 好惊 嚟。 你一 讲 系啦，嗱呢个大家好多人讲翻嘅遭遇都系，你一讲英文咧，佢飙开噶， 冇错，走开噶， 跟住又唔再翻嚟， 梗系啦。 我好似系两次， 费事应酬你。 一次咧就冇人睬我啊嘛，个个唔肯翻嚟啊嘛，咪走咯。另外一次咧，我就望住人哋嗰个台面。 系佢要乜嘢，我要乜嘢。 系啊，指住佢食紧嗰样嘢，我就指嗰样。 冇悬念啦，你 只可以咁样。 系啊， 系啊。 其实系几唔开心噶咁样。 我试过啊，最 cheap 嗰次啊，去北京啊，都傻啊傻啊，唔识叫啦。 北京 你都沟通唔到，佢又嚟啦。 一人一斤， 佢又开始。 一人一斤饺子啊。 吓。 唔系，我哋香港系 一斤定 一 斤啊？ 一斤 一斤饺子， 一斤。 是啊，香港是一碗一碗啊嘛， 系 点知佢嚟咧四个人成台都， 啊， 一斤好多粒啊！ 北京用普通话啫噃， 嗰阵时 N 年前唔识啊嘛，依煎依煎，我哋净系话碗碗碗咁，佢话啊，一人一斤， 一碗啊，一碗饺子。 又似乎唔係咁容咁難， 我又唔覺得。 你就算做手勢，一碗一碗都，你叫一斤啊？哦， 因為咁講，如果你話喺北方嘅地方，佢哋叫餃子咧，其實唔係好似我哋咁樣食十粒啊、三粒，佢哋會笑你。 係啊， 佢哋一食嘅就係幾多斤，或者係幾十隻為之咧，就係佢哋覺得只不過係一個開始。 可以食一個月啊， 可以食，係啊，真㗎，真㗎。因為我都試過，有一次嘅就去北京去探一個朋友，佢喺嗰度開咗個 studio， 跟住咧就有一個大媽咧話聲稱嘅包餃子非常之好味，即係天下第一餃。咁跟住我哋就話，如果係佢問我哋食幾粒，跟住食幾多，跟住我同佢講咗十粒啦，佢就。十粒你唔好玩啦，我点包啊？咁我就话吓、啊，你点包咪咁包咯？佢就话唔系嘅，我哋讲紧系每人食几多斤，即系讲紧起码咧就系几十粒作为呢、這个 一餐、啊、 入门啫， 一 餐系啊， 哇， 好笑噶，所以我知佢讲乜嘢嘅，但 我 就唔觉得应该系会沟通唔到。 食一斤之后咧，我跳几下会蹬翻出嚟，耳仔啊鼻哥窿飞翻出嚟，大佬 全部都系饺子。 结果咪攞咗几碗周围派咯，你又一碗，你又一碗咁。 O K， 你果然做豪客吓，派饺子。 好 啦， 第五位德国，呢个都系我想去嘅地方。 我觉得好靓，德国，我中意嗰种气氛，有瑞士嗰啲草啊，但系佢新旧嘢都有，我觉得。 我就未去过嘅，但我听人讲咧个啤酒节好热闹，即系全部人喺度饮啤酒啊，系啦，食 肠 啊，咁样好开心嘅。 哇，讲起都几开心。 开心开心，咁样嗱，我哋留翻。其他咧，翻嚟一阵间节目里面再分享，好嘛？好，听紧风骚快活人啊！Wrapped around each other, trying so hard to stay warm.First cold winter together, lying in each other's arms, watching those old moonbeams, falling in love so desperately. Honey, I was your hero, and you were my leading lady. We had it.Like Bogey and Bacall, starring in our own late late show, sailing away to Key Largo. Here's looking at you, kid, missing all the things we did. We can find it once again.Honey, can't you remember? We played all the parts. That sweet scene of surrender, when you gave me your heart. They say you will play it again, 'cause I love you still. Maybe this can't be the end. We had it all, just like Bogey in the car, starring in our own late late show, sailing away to Key Largo. Don't make it to Key Largo. Here's looking at you. Missing all the things we did. We can find. 早上10点29分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 是啊。 所以呢暂时讲呢就可以做了一点点，不过心呢已经飞了去不同的地方。 同埋好肚饿。 好肚饿。 好多好 想食嗰啲肠啊，饮啊啤酒啊，睇下景色啊，开心 啊。甜品啊。 冇错啦。好啦 ,10 点半新闻返嚟，我哋继续讲下呢，就是话呢一个地方嘅表上面呢，你想去边度呢咁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今个月15日会推出来港易计划，容许内地同澳门的非本港居民免检疫来港，每日一共有2000个名额。有关人士要持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抵港后亦要定期检测。另外，林鄭月娥表示，鑑於內地疫情回穩，回港易計劃將於明日凌晨起全面恢復。 我現在宣布，由明日9月8日零時起，回港易計劃會全面恢復，即是說適用於內地全境和澳門特別行政區。但是一如既往，如果有一些地區是在內地是視為中高風險，亦都出現在我們的回港易專題網頁上面的、就是、小區呢，那它就是這些地方就是除外了。暫時在我們的網頁裏面，這些風險地區大概是有6個而已，但我們會不斷按住內地的疫情來到更新。那好了，另一個計劃叫來港易、這個就講了一段時間，就是給非香港居民，來自內地和澳門的非香港居民呢，同樣可以豁免了強制檢疫來香港，所以叫來港易。我們講了很久，但從來都未能夠啟動的，因為時常都有些問題，因為香港有些疫情反彈，或者內地有些疫情的問題。但是今天呢，我也可以宣布了，這個計劃呢就將在9月15日呢就正式推出。名額咧係深圳灣口岸，同埋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每個口岸每日各1000人，咁即係話每天咧係合共有2000名非香港居民可以通過來港易咧係豁免檢疫咧係抵達香港，但同樣咧係要接受我剛才講嘅定期嘅病毒檢測，同埋同樣咧要持有核酸嘅陰性嘅檢測證明咧先可以入嚟香港啦。 林鄭月娥表示，被抵港外佣檢疫期間入住的竹篙灣檢疫設施第一和第二期，一共大約是800個單位，目標在今個月20日開放使用，開放前一星期開始預約，每日住宿費用近500元。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將於今日稍後實地視察，稍後公布具體的安排。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現任區議員將分4批宣誓，首批是港島區的區議員。首場宣誓儀式星期五在北角社區會堂舉行，所有港島區的區議員今日會收到邀請函，需回覆是否出席，如果拒絕出席會喪失區議員資格。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當局會盡快在儀式後通知宣誓是否有效，如果有些宣誓令當局有懷疑不能完全信納，有關區議員會有申述機會，再由監誓人判斷，有需要時會尋求法律意見。他說，現屆區議會本來有479名的議員，其中260人辭職，另有8人因為被拘禁或離港等理由失去資格，餘下211人要宣誓。 風暴艾達早前吹襲美國，造成至少57人死亡，仍然有4人失蹤。總統拜登星期二會到紐約和新澤西州視察災情。受艾達的殘餘雨帶影響，紐約和新澤西州日前出現暴雨，引發嚴重水浸，兩地合共是超過40人死亡。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26点，升162点，成交金额50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35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61点，升14点。跟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16.5，升11.5；美团259.2，升11.8；快手102.5，升9.3；盈富基金26.94，升0.8。阿里巴巴170.4升2.4，恒生中国企业96.76系升9.6，小米集团25.1升0.5，比亚迪股份272元跌2.2，港交所506元升8元，吉利汽车28.6升6.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74，日元109.82，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3，人民币6.457。英镑兑美元1.385，欧元兑美元1.188，澳元兑美元0.745，新西兰元兑美元0.714。日经平均指数报29,894点，升235点。港金现价报16,92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95美元，卖出1,82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中坏车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的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丽景港铁站对出。重复多次啦，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的慢线有坏车，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咁较早前将军澳道入翻去将军澳，近住兴田村中线有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排到去翠屏南村，就是将军澳道入翻去将军澳，近住兴田村中线嘅坏。车已经拖走了，排到去翠屏南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是美菲路；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亦都挤塞，排到去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美丽道去返长沙环道方向就挤塞，大埔道去旺角近住美河楼呢一段亦都挤塞，排到去李郑屋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係排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是 Barbie 林慧， 我是小白白元浩，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每朝匆匆忙忙准备翻工翻学嘅时候， 听晨光第一线，听到佢哋嘅声音，令我充满正能量。 梁荣忠、 Kitty、 阿欧、 Barbie、 小白，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日14,400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 光第一线。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咁啊，今朝咧我哋讲紧咧，即系有啲地方咧吓，越嚟就越容易可以去到嘅啦。因为咧嗰、那个系啦，因为嗰个疫情咧，有啲地方咁啊嘛，佢抱住一个叫与疫情共存嗰啲咁样吓， 基本就要咁样噶 啦，即系当咗佢一个叫常态啦。咁开始咧慢慢放宽，咁、所以就头先数咗咧十个地方啦吓，落嚟好容易咧，或者应该话好大机会，好快可以去得到。咁头先数咗五个啦， 系啦，数下都开心嘅，系、咪？又或者我哋去重温一下我哋曾经去过嗰啲地方，或者我哋就嚟想去嗰啲。地方究竟有啲咩嘢想喺嗰度玩啊？ 头先数 过 有 五位吓， 新加坡、布吉岛、英国、法国、德国。 好，跟住你落嚟就系芬兰。 哇， 芬兰啊，系啊， 好开心。 系 系啊，因为 开心就乜嘢咧？阿马， 我头先 就好 开 心。总之一讲就开心。 近海，佢哋嗰啲蟹真系好鬼， 海鲜好好食， 超好食。嗰啲巨蟹咧， 曾经唔贵噶喺嗰度食，因为香港食呢啲巨蟹咧。哇！啲即係抬啲錢去食啊，好貴嗰啲啊！ 我梗係知啦，有時食只腳咋，你就已經幾廿皮啦。 幾廿皮？幾百皮或者千幾蚊、 因為我有買過就係、成日都會睺佢哋減價咧，就係去買、一啲日本嘅。嗰啲咁樣嘅北海道嗰啲咁樣嘅蟹咧，我真係覺得使唔使咁貴啊？起碼過百。 系啊， 就讲紧就买两个钳嘅啫，你都唔知食得几多， 食佢一只脚趾咋，一只脚趾百几蚊， 下次 我宁愿食凤爪，大佬真系好远， 一只指甲都要， 系啊， 都要 食完都唔知食咗乜，咁就已经冇咗一嚿钱啦， 真系唔舍得买啊， 但系好好食，佢嗰啲蟹你。日本嗰啲咧，如果你成一箱兩隻，$800，有個朋友話同佢一 $800一箱啊， $800兩隻，佢話 兩隻蟹， 兩隻蟹，但係真係好好食。 聽一箱好似好多，原來係 兩隻， 喂成箱喎，有幾隻？ 兩隻，係啊，呢啲你打邊爐真係一 幾大隻到啊？你嗰啲兩隻， 你當兩三斤到啦。 有冇一個人塊面？ 有冇你塊 面咁大？有 有。哇，佢塊面好大喎，但係你塊面就細啲喎， 咁啊抵啲喎， 你遮到阿鋭塊面。 咁犀利。 只不过你请我哋食啊， 冇问题。 喂，好啊，系啊，打边炉喂，但系会唔会嘥一啲咧？打边炉，如果系呢啲，我咧会食鲜味 啊。蒸又得， 蒸咗佢，跟住就咁食咯，乜嘢都唔点。 我有一个朋友，佢以前咧曾经 你咁多朋友，佢点 代理 啊？ 咪就 讲紧乜嘢？佢都有我有个朋友， 嗰啲朋友啊，嗰啲你使唔使识啊？ 咁多朋友，即系佢 好啦， 阿史咁强。吓，点解咁有咁？ 几咁强系 个社交能力咁强嘅？ 系啊，但系佢敌人更多， 得两个，得两个坐晒度， 够啦， 够晒。 今日呢两个就够。 好， 继续讲你嗰啲蟹。 佢嗰个朋我朋友咧，就专系代理北欧嗰啲鲜活海鲜。鲜活海鲜包括咩咧？有蓝龙虾。你食过？ 有女龙虾。 一定有啦！如果唔係，點繁殖？ 有藍龍蝦、女龍蝦、 女龍蝦，我嗲嘅 咩叫藍 龍？藍色 老龍蝦， 藍色個藍龍蝦， 有藍色龍蝦， 有個身係藍色，手腳係藍色嘅， 係啦，好好食。 咪中咗毒啊？佢 唔係， 佢只不過係中意藍色。 冇錯，係啦， 有藍龍蝦， 貴族嚟嘅， 唔係咁大隻噶嘛， 細 細 只 隻嘅藍龍蝦啊嘛， 八寸度啦，但係好好食。 八寸都話唔細只啊？都话细只， 我唔知你有冇八寸啊？ 龙虾嘛，你讲 你食开，唔系我讲紧你食开嗰啲龙虾。 我知，我 Michael 食 八寸 嗰啲虾，佢都觉得大只嘅， 佢中意一啖。 系啊， 你继续讲， 一啖女龙虾。 佢話俾我聽，佢話北歐啲人咧出海係專係有隻船去捉嗰啲蟹嘅，但係好辛苦嘅。 點解咧？ 因為佢哋出到去嗰個叫北冰洋啊，唔知係咪嗰個海咧，嗰啲浪係 好 急嘅。基本上咧，嗰度咧嗰啲捕蟹人咧，好貴人工。咁但係 都聽過， 好危險嘅， 好辛苦 嘅，好危險嘅，分分鐘凍跌咗落海，冇人會救你嘅，因為冇可能救。咁但係佢哋嗰啲正宗， 咁應該叫佢去。 其实佢咧唔使去咁远，系香港跌落海都冇人救， 咁又啱， 唔使去北冰洋， 冇人救唔紧要啊！你叫附近卖西瓜都行开，我费事碌咗个西瓜落去， 我都系咁谂啊。 我又浮夸 上， 系所以北欧我真系好想去。 哦，你讲咁耐就 系 因为嗰啲南龙虾， 系咯。如果你话去北欧去一个地方，只不过想食嗰度啲嘢嘅话，我觉得好奇怪。 嗱，芬兰佢真系有芬兰肉噶， 我做你想芬兰肉， 芬兰肉啫， 系啦， 香港都有啦。 佐敦道有几间啊？你 系啊？ 佐敦道有几 间？做得好手势。 佐敦道我未去过喎，我佐敦我去芬兰， 应该平过你去 芬 兰。 芬 兰 大妈帮我链，你去佐敦分分钟系沈阳嗰啲 大妈。你有冇做过功课噶？芬兰肉系冇芬兰大妈帮你链嘢噶，系香港嘅芬兰肉先至有人帮你链噶咋，阿叔。 芬兰嗰啲有盐噶嘛？你知唔知啊？ 咁都唔係有個大媽幫你鏈㗎， 咩有鹽啊？ 芬蘭肉根本就唔係 咩有鹽啊？頭先你話 有啲鹽肉啊？ 咩叫鹽肉？ 係走落去其實係一個好似嘅鹽倉 咁 樣。 咦，咁咪鹹鹹濕濕咯？ 係啊，正啊，咪下有滴汁咯，啱曬佢啦。所以佢就都 係有鹽有水，就鹹鹹濕濕， 又有蟹。 哦，你就係想出鹽肉？ 蟹唔關事，我警告你。系啊，我知。 喂喂喂，翻翻嚟嗱，芬兰啦、冰岛啦，呢啲咧就话到步后检测系冇要求添嘅。 哇，正啊！ 出发前嘅检测又系冇要求嘅。 系冰岛系一个我真系好想好想去嘅，我觉得就系人生之中嘅话，我嘅即系 bucket list 咧系一定要去嘅，因为有好多人话嗰度系靓到不得了，同埋北极光。 系啊， 系啦，因为其实佢系一个即系比较系容易啲睇到嘅地方，我想去。 哦， 系啦，但系其实系比较难去嘅，即系比较难去嘅意思嘅就系你要有好长嘅时间你先至可以去到。 嗯， 系啊。 OK， 所以其实呢一个都正啦，系咪？ 好啦，数到第七八八九十啦，第八咧就系美国，咁我前年都去过一次，咁啊都几好玩嘅 ，OK 啦。 我麻麻，我唔 系 太中 意 美国， 系 嘛，系啊，真系唔中意。 但我觉得一生人应该去一次咯。 去有去咩？ 到此一游咯， 一定要去嘅，系嘛， 到此一游啦。不过某啲区域我真系有啲唔可以话失望嘅，即系觉得吓咁样，原来咁四野无人嘅咁样，即 系 好荒漠咁样。我喺 L A 啊， 哦， 洛杉矶啊 ，L A 系噶，系咁样噶，系咯， 系啊，喺高速公路咧。好似一個人行下行下咁， 好 似流浪的小狗咁樣，冇人嘅啲街 ，Las Vegas 咁嗰啲咯，係嘛？咁我又會覺得即係太人工化，我麻麻地 嘅。冇錯， 係 啦， 係 Las Vegas 就係好人工化。 我以為 Michael 去咗費城翻嚟添， 你就係你嗰度住啦， 你住嗰度， 你都係市長啦， 費人區啊，係啊，費人區嘅區長啊，你係嚇。好啦，另外兩個就係加拿大係同埋馬爾代夫。馬爾代夫咧，我好耐前已經上去，但係亦都聽人講話好貴嗰啲消費。 你似係去過馬？ 我冇，從來冇去過。 哦，係咩？我成日以為你有去過。 我懷疑，因為佢依家做節目就唔敢講話去過馬爾代夫。 點解啊？ 點解啊？ 驚我太太知咯。你又話未去過， 驚咪啫？係咪先 佢啊？ 係嘅。誒，我去過馬爾代夫嘅，不過咧，我就會覺得佢可能因為嗰陣時候仲係好耐之前啦，咁佢又唔係話真係開發得好好啦，以及咧就係同我一齊去嘅各位朋友嘅話，冇乜點做功課啦。去到嘅時候咧，就已經俾人哋咧就已經車咗去一個島啦。係嘅，每一日你都見到嘅就係即係好靚嘅日出、 水天一 日落。水天一色，哇！仲有就係你講得出嘅唔同顏色嘅藍色，你都可以嚟望曬嘅，係黐線嘅個天同埋個海， 好靚， 係啊！佢係夾埋一齊。 但係其實佢係 LED 嘅啫噃，你仲想點啊？ 我知啊，咁但係問題係嘅話，你喺嗰度嘅時候成正，我諗哎呀，我記翻啦，冇唔止五日啊，去咗係成六日定係七日嘅。 哇！咁 當你每一日都係咁嘅時候咧，你就覺得好悶啊！第一日你就已經曬太陽，覺得哇好正啊！第二日嗰只又係曬太陽，你覺得哇好熱啊！跟住第三日咁就開始，我仲可以有啲做啊！跟住話好。如果是的話你咪可以去book佢嗰啲什麼潛水啊？ 佢有冇 shopping mall 嗰啲嘢㗎？ 冇，因為我哋去咗個島嘛。 哦哦， 係啊，去咗個島度嘛。你可以嘅，即係其實都係。 在你那裡 pick up 你去另外一個島， 即是一個島去另外一個島， 此島不同彼島， 沒錯了，那就真的撿到了，然後你會搞幾天之後，你就會發覺每一天都是潛水潛水和潛水，沙太陽沙太陽沙太陽， 浸到甩皮 了，海鮮海鮮海鮮，你猛不猛，然後就發脾氣。 如果你有這個心理準備，你知道會是這樣就 OK 了， 因為我就是沒有 心理準備，如果你沒有心理準備就會比較失望一點，即是我曾經去過布吉島附近有一個叫 PP 島，叫 PP Island， 又 是 什麼都沒有， 都是冇噶， 系唔系咧？我唔知啦，即系总之 P P 岛咯，我记得。咁第二日去到咧冇嘢玩，个酒店咧冇任何嘅娱乐噶。咁有啲咩玩啦？有乒乓波台， yes, 打乒乓波， 冇错， 就系嗰啲嘢咯。你想点啊？冇啦， 冇噶啦。咁同埋我觉得好笑嘅就系，我喺闷到咧已经发癫啦。跟住佢嗰度嗰个岛嗰度唯一有一个地方嘅就系嗰、那个叫做买 souvenir 嘅地方啦。其实都系买啲咩贝壳啊。 哦，嗰啲裙啊， 手 袖裙啊， 系风铃又系贝壳做噶，又或者系你买一个嗰啲摆照片嘅咁嗰啲相架， 都 系 贝壳， 都系贝壳， 乜都系贝壳，但我每日都去， 系 我每日都去两次。 你同嗰啲 sales 熟晒噶啦， 熟晒，佢哎有你啦， 系啊， 闷出了来， 哇，真系闷出了来，所以我就发觉其实有时你系真系需要有一个 做 下 准备， 系啊，要做下准备嚟做下功课，如果唔系你会黐线，我就会闹到飞起啊！ 我觉得可以 系一个好嘅地方，但系最后尾嘅时候就留下一个唔系咁好嘅经验咯， 出下醒啊，咁都好啊， 冇醒去。冇啊！佢直頭 係你，如果布吉島就 好啲， 係 咪？ 有啲 shopping mall， 有啲 shopping mall， 同埋你就有地方可以食海鮮。嗰條街就哇，正如你講星色犬馬嘛。但我去嗰時候就係冇咯，佢就運咗你喺一個島嗰度咯。係啊， 呢個就兩個地方唔同。同埋布吉島相比咧，我估應該消費平好多添， 平好多， 平好多。 因為我哋係用美金嘅，即係嗰陣時候嘅馬爾代夫，咁所以其實都幾貴㗎。係啊， 冇錯啦。諗翻頭先，最後冇講嘅就係加拿大啦嚇。加拿大咁好多人咧都 探親咯， 係啦，探親啦。我未去過，想我。 我有去過，咁我就覺得 如果作為玩嘅地方好唔好啊？ 唔知嗱，我第一次去嘅時候就係拍嘢，第二次去嘅時候嘅話就係又係做嘢，跟住就麻麻地啦。因為去親嗰啲都係一啲華人嘅地方，溫哥華，咁所以你會發覺 好似香港咁樣， 仲比香港更加香港。其實基本上你係一句英文都唔需要講啦， 比香港更香港。 係啊，因為你都係朝頭早就係同你嗰啲什麼做呢一行嘅嗰啲 uncle 飲茶，跟住你晏晝嘅話又去 shopping mall 啊，又或者去點樣嘅話咧，全部咧都係嗰啲中國人好早之前移民咗去嘅，咁喺嗰邊嗰度已經係即係做咗好多生意。咁你去到嗰啲地方嘅話，個個一個二個都係識得講流利嘅。 咁如果你想找回啲熟悉感都 OK 嘅，係。但如果你去旅行係諗住真係玩啲新嘢啊， 飛十幾個鐘去到嘅時候，我都係講普通話， 又 係 去打麻雀，又係飲 嗰 啲老火湯， 又係就見一班人， 又睇翻份中文報紙，唉，做乜鬼？ 接受中文電台嘅訪問。 但係嗰啲報紙係兩日前嘅喎，已經最新㗎啦。 咁啊，總之聽完十個地方咧，咁啊，當一開關咯，去得咯。咁啊，大家自己作出自己最精明嘅選擇啦。 好 ，OK。听个风骚范围啦，翻嚟我哋会有今日嘅网上情，然之后就会有飘飘飘飘流教室。网上情，别再悲。曾经有一位哲学家，他曾经讲过，假如你每日担忧一阵，咁一生就要损失好几年嘅啦。有乜嘢可以改善？就系尽力而为，锻炼自己，唔好经常忧呢样忧嗰样，因为忧愁系于事无补啊。 在一个演唱会那里，一个音乐大师在那里指挥。他上台之前，有人将花环摆在他的颈上面，他一路指挥，只手不停动，身不停动，花瓣就跌下落地下了。有一个女观众就说，啊，他一路指挥完就会站在一堆可爱的花瓣之中的了。但隔离那个男人就说，但到完的时候，他颈上面只是挂着一条绳，没晒花了。面对同样的事情和后果，睇法各不相同。显然那个女观众就乐观得多了。虽然生活之中不如人意的事好多，但我哋仍应该亦都可以用乐观嘅态度去睇嘅。例如话，火柴喺衣袋里面着咗火，你应该高兴就乜嘢？净系得佢着火啫，里面冇炮仗。如果唔系咧，那个后果就重大啦。又或者一个你唔中意嘅朋友嚟你屋企揾你，唔好唔开心啦，要开心话好彩系一个朋友，唔系贼啫。又或者唔小心手指拮咗一支针，你应该开心啊！好彩拮到手指，唔系拮到只眼啫。又或者掹牙嘅时候，医生掹错只好牙，留低个坏牙，咁你都应该开心。好彩系睇牙医，唔系开刀攞错内脏啫。如果你行下一路跌咗一个泥坑里边，变咗个泥人，咁你应该开心。你跌只系一个泥坑，唔系一个会吸住你只脚出唔翻嚟嘅软泥。如果你一个朋友都冇嘅话，你都应该开心。好彩系冇朋友，而唔系冇咗自己。当你每一件事都落得从乐观嘅态度去睇，你就有一股永不止息嘅力量，朝住拥有成功嘅生涯。今日开始记住啦，每一件事可以由乐观去睇。可以由悲观去睇，控制权就在你手。 莫再悲，莫再伤，遇到悲哀又夸张，谁亦要经风雨浪，谁与挫败不受伤，逝去的莫再想，路正崎岖更漫长，何用叹息风里望，宝贵光阴笑着亮，愁和哀风雨伤，不会天天都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屏障回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看，幸运不稀罕，热泪不轻淌，愿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莫再悲，莫再伤，遇到悲哀又夸张，谁亦要经风雨浪，谁与挫败不受伤，逝去的莫再想，路正崎岖更漫长，何用叹息风里望，宝贵光阴笑着亮，愁和哀风雨伤，不会天天都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屏障回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看，幸运不稀罕，热泪不轻淌，愿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愁和哀风雨伤，不会天天都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屏障赴远方。 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看？幸运不稀罕，热泪不轻淌，愿做真正嘅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 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我是 Alex 李志刚， 我是超 B 洪启俊， 我是阿土， 我哋是 美电香港 二台四十年啦！ 咦，四十岁老过我， 祝二台咧收听率节节上升， 我哋继续服务大家， 娱乐大众， 好嘢！美电香港，耶耶！祝大家快快乐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啊！可以咧都听下李丽蕊咧接受啊梁子希啊，同埋钟哥 系啦 访问啦， 系 啦咁都好嘅， 有商有量 系啦。咁重温翻好多以前咧，即系大家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日子。 系啊，好多都唔记得啦。我问翻你啫嘛，你都唔记得啦。 我都唔记得，真系有啲嘢太渊源 啦。嗬，先至发现原来有好多嘢都真系。 即系佢，我都问下 Ada， 喂，其实天生发福人喺风骚发福人之后定之前咧，我都唔记得，有啲 mixed up 咗，捞乱。 系啊，我都系咁话，所以系好嘅，大家可以重温一下。 冇错 ，OK， 十一点钟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将比特币列为国家法定货币，系全球首个以呢一款虚拟货币为法定货币嘅国家。布克尔曾经表示，此举可以令到海外公民节省汇款回国嘅中介费用，亦有望改善经济同国内民众嘅生活。但国民对于使用比特币态度存疑，担心比特币嘅价格会经常大幅波动。在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逐渐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上午十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灿都，灿都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大约18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24点，升260点，成交金额62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45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94点，升47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10系520蚊，升15蚊。美团262蚊，升14.6。快手102.2，升9蚊。盈富基金是27.04元，是升2.8毫。阿里巴巴171.1元，升3.1元。恒生中国企业97.24元，升1.44毫。小米集团25.35元，升4毫。吉利汽车28.95元，升1元。比亚迪股份273元，跌2元。港交所505元，升7元。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73，英镑10.769，瑞士法郎8.508。澳元5.79，加元6.208，新西兰元5.552，欧元9.236，每百元兑港元7.08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043。日经平均指数报29894点，升235点。港金现价报1692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46美元，卖出1826.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巴士总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咧美孚桥嘅支路落翻长沙环道咧就比较车多，同埋美丽道去翻长沙环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荔枝角公园体育馆对出，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啊，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巴士总站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美孚桥嘅支路落翻长沙环道车多啦，同埋美丽道去翻长沙环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荔枝角公园体育馆对出。

你係咪要即係企好個位置 on duty 嚇、嗯？好似 歡迎佢 係啦。總之係你執拾好啲地方， 梗要啦， 唔好出錯。 嗯， 咁最後到底有冇領導下崗？下崗意思即係請離開啦、 嗯， 離開你個崗位啦。 嗯， 好冇得未？ 好好有國內 feel 嚟今日依個題目。 係啊，我都覺得 係。哦，係啊，係啊， 係。 但唔知點樣期待呢件事啊？你覺唔覺得？ 你 即係唔知你會唔會好笑啊？ 我諗要明白佢哋。即系佢哋嗰啲工作嘅气氛啊，先会知佢想讲乜、 嗯。 好嗱，准备咯，带大家翻去几年前一月中旬嘅 东莞， 嗰、嗯、一年咧就特别冻嘅，近住嗰、那个粤北嗰个雪灾嗰次。咁、我喺嗰度东莞个项目咧就系北京大学下边有一个叫北大资源嘅一个机构嚟嘅。佢裏面有 佢係隸屬於北京大學噶， 冇錯，又係東莞嚟嘅。 北大資源係做咩㗎？ 你聽我講啦。 唔係即係呢四個字好似。 咁人哋咪就係問你咯。 Resources， 即係 你明唔明？北大資源，即係聽落你唔會明白咯，係咪？ 嗱，因為 北京大學，但係 北大動物園咁啊，聽就明啦，係咪先？ 冇錯， 北大 資源，佢即係話 北大公園 係啦，咁 你 係資係咩嚟 ？Resources。去做一啲生意，因為而家好多大學咧都要自己去揾 收入 啦，係啦。於是咧佢就落咗去東莞，就第一個項目嚟嘅，裏面都幾大下嘅，有十幾棟嘅住宅大廈啦，有一個類似呢個主題公園嘅園區，不過就唔收費嘅，就可以隨時入去玩嘅，包括有啲機動遊戲啊、跳樓機啊等等等等。 嗯， 裏邊就 唔收費，咁點解可以開個咁嘅地方唔收費俾人玩？ 咁點 揾錢啊？但係佢玩跳樓機就要俾錢啦，即係你入完， 即係你唔俾錢就唔俾你落嚟啊！係咁係咁跳樓同你跳完又跳， 冇錯， 跳到第八十次， 你跳幾次啦？ 仲俾唔俾 我 落啊？ 你資助我哋，如果唔係我哋冇錢啊！ 係啊，而家我哋經濟跳樓啊，大佬你，所以咪俾你跳下樓咯。 係啊， 入場券係唔收錢啊，但係不停咁跳樓， 不停咁跳樓。跳到你嘔為止！ 咩地方嚟噶呢啲？ 唔係，我意思係唔收入場費，但係你每玩一個遊戲機咧、就要俾錢。 但頭先你唔係講 嘅， 我咁就明啦，咁就明。 OK， 跟住佢仲有酒店啦。咁但係咧，因為嗱，頭先我講啦，呢個係因為係大學搞嘅一啲嘅項目，同埋仲要 即係呢個遊樂場都係北大搞噶。 嚇，包括裏邊嘅酒店。里面仲有 特别哦，原来大学会搞呢啲嘢嘅咩？ 系啊，佢因为当一个旅游项目 哦， 即系其实佢里面可能有人读一啲旅游业嘅，佢就有一个咁嘅项目，可以俾你有啲人可以喺嗰度实习。 明啊明啊， 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同埋咧佢嘅形式， 佢兜咁耐，原来吓， 其实好简单， 你加句落已经明晒。 即系你话俾你听嘅就系，其实大学佢哋需要做一啲嘢嚟去帮佢哋自己筹组资金，咁跟住佢就可能系 或者 有 旅游业嘅 系列，系啦，有啲咩嘅学科嘅话，其实佢哋都要有一啲嘢咧，就系俾佢哋。嘅學生喺呢度作為實習，就開一個好似類似迪迪尼咁樣嘅樂園，係咪啊？係咪咁嘅意思啊？ 因為有啲 就有嘢玩嘅。 我記得嗰陣時理工大學咧，有啲學生咧，佢係要學習嗰啲咩 F&B 嗰啲咧，佢有間餐廳仔，嗰啲學生咧就出嚟招呼人啦，做學習做侍應咁樣咯。 係咪咁嘅意思啊？ 咁成個園區咧就以歐洲嘅特色建築物嚟做包裝嘅。即係例如有海旋門啦，有呢、這、 一個、哦、一個世界乜乜窗咁樣， 世界之窗 一個縮影。咁佢嘅特色咧就係有一條河包住成個項目嘅， 一個石門河咁樣。 冇錯，成條河包住、就變咗一個島咁啦。 O K， 同埋最特別嘅地方咧，因為東莞你知啦，都係好繁盛啊嘛。佢裏面梗係有啲桑拿洗腳噶啦。咁就為咗一啲嘅安全咧，咁、那個桑拿咧。前面嗰條河咧就有條橋嘅吊橋嘅，當有啲咩事發生咧，條橋就收起啦。 就 桑拿會有啲咩危險啊？點解收呢條橋同桑拿？即係我諗唔到點解桑拿會有危險，唔係收呢條橋做咩？ 因為會太熱啊，係咪啊？即係如果嗰個地方帶咗桑 拿， 我知 我知啊，我完全 get 到你。 你明我唔明 我嘅，我係啊，唔係我明你明。 你 明 我 點解唔明？ 係啦 ，Sona 會有危險，咪收呢條橋。 因為嗰度係東莞 ，OK？ 啊 哈，哦 ，Sona 咁啊明啦。 嚇 ，Sona 有啲咩我唔知啦，咁樣係啦。 哦，咁我明啦，即係收呢條橋，於是人入唔到去。 係啦，亦都出唔到嚟。 係， 咁喺裏邊啲人咧就冇啲壞人入去。 可以受到保護啦， 冇錯啦， 係啦。 咁嗰年咧就一月中， 係 有個北京有個大嘅領導要落嚟巡視啊呢個項目， 嗯、 即係睇下咩環境。咁、 嗯、 因為嗰陣時年尾啦，其實好多人已經走曬啦，翻鄉下一月中 過年啊嘛要。 冇錯啦，包括我哋寫字樓啊，好多人都走曬啦。咁、 嗯、 就算你話桑拿都好多落咗班已經翻鄉下啦，咁佢照話嚟咪嚟咯。 嚟有咩意思咧？都冇人喺度。 佢想享受下啫，即係佢想放假啫。 佢嚟梗係有目的啦，一路聽我講先，係、嗯、啦。咁佢明知冇人啊嘛，咁你落嚟做咩咧？係咪？咁佢落嚟啦，就話第一樣就要去一個會議室嗰度，同大家聽下大家嘅 報道 意見。 嗯， 死啦，冇人喎、啊，成個辦公室得三個人。 你就有辦法㗎，又揾啲假嘅人嚟。 你就係衝， 肯定佢咁啦，嚇嚟衝撐場面。 喂，當你上邊嘅領導話要你巡視下呢個錄音室點點點，你都要揾埋 Michael 我咁樣坐喺度做嘢先得嘅。哇！但係真係冇人喎、啊，咁點搞咧？因為你要揾嗰啲寫字樓嗰啲人咧，你要即係似先得嘅嘛，係、咪？我哋點啊？咁我上邊嘅老細就話：喂，嗱，陣間三點鐘佢嚟㗎啦，你快啲揾啲人嚟嘅。 係。 真系冇。 点解咁短时间先叫你揾嘅？ 因为佢话三点钟就会同我哋大家交流一下。 哦， 咁我点咧？打电话俾你，要啦，要话喂，我已经喺江西啦。 系啊，我翻到乡下啦。 系啊，Michael 又话去咗广州，咁点算咧？诶、突然间灵机一触，见到对面嗰、那个中餐馆，有啲女仔喺度落班，因为晏昼冇嘢做啊嘛，落班，喂，有冇嘢做？佢话什么事？我话过去我哋嗰度坐下。 中餐炒面， 成日都做埋啲咁嘅嘢。 中餐炒面、 喂， 我都要帮我老细去交代先得噶。 系 系啊，咁佢话 你唔敢俾人哋又， 但 系 嗰啲餐 馆 嘅女仔，如果人哋到时问佢、你工作做咩噶？哦，冇，我炒餸嘅咁样。咁咪搭錯曬， 因為佢嗰個會議室咧，類似啲小劇院咁嘅，係、一級一級嗰啲叫 theatre 嗰啲座位嘅，一個半月形咁嘅。 嗯， 咁我話嗱兩點九我嚟咯，佢話好啊好啊好啊咁樣。 嗯， 我 即係你務求只係坐滿曬佢嘅啫， 即係坐唔係滿啦，有得十個八個 已經 好好啦，係啦。兩點九，咦嚟咯？哇！我話你冇搞錯，你全部都唔換衫，都係有件旗袍。 你都冇同人哋講 換咩衫？你想人換咩衫啫？ 呢、這個都好似佢做嘢嘅作風，我即係講啲唔講啲，做啲唔做啲。 係咯， 我知啊，一睇、 個個都係知客咁樣嚟啊嘛，但係開到高差咁樣，可能你嗰個人中意咧，見到哇，你嗰個哇好真係中意， 又心心眼添啊，可能 係啊，覺得又做得好啊，小 大為鼓掌，係 啊， 係啊， 咁。點算呢？嗱、因為佢哋咧好興嗰啲叫小鳳仙衫嘅，下邊咧有隻黑色裙，然後一啲咁嘅布鞋，因為佢嗰間咧就嗰啲川菜嚟嘅，又有啲咩民族特色咁樣，點算啊？咁我話真係冇喎，咁話你邊件外套摟住啦，然後去到咧 邊有咁多件外套啊？ 但小鳳仙真係可 一月 嗰個領好難， 同埋你摟咗上身下身都係小鳳仙嚟 㗎，因為咁樣。一月份嗰陣時比較凍嘅，佢哋都有嘢，有啲人 哦大褸嗰啲， 你快嚟嗱，佢依家未到，你即刻坐入去，我熄曬，熄暗啲燈，因為佢陣間有個 PowerPoint 睇啊，咁你見到啲 咁浪漫，咁浪漫咁多靚女喺度，跟住又想 騙徒嘅手法真係層出不窮 啊！佢仲好意思講我大問題。 騙徒，騙徒，俾我播只歌唞唞先。 俾人鬧完一次啦，佢仲嚟喎。 你有邊次唔鬧啊？ 有邊次你係做好嘢啊？你邊次好人做啊？你？ 看你垂頭喪氣，過去如何刻骨銘記，也應該捨棄。要将伤心处置理，看你逢场作戏，勉强谈情不忍后悔，武器痛得多凄美，共爱里漫游赤地，长满开的蔷薇，逐片枯死。你遗忘历史， 从开始当你拨去心底里那根刺，寒来流血不止你还明知，创伤冻得去意，从头开始当你遗忘历史、哦、挂念难天知，让痛苦血泪停止，何苦抑郁不已、别感性地摧毁理智。 二台话你知， 最近开始揾工，究竟边度咧有多啲啱年青人嘅职位空缺啦？ 你可以睇下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嘅网站，www.yes.labour.gov.hk， 同埋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人人有本事、哦，里面有好多招聘活动嘅最新资讯噶。 系咪真系啱我噶？ 展翅清健计划举办嘅招聘活动系专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人而设噶。他们提供很多不同行业的在职培训职位空缺，我 like 了他们的 Facebook 专页人人有本事，那就可以成日看到最新的招聘资讯啦。 我知道他们还有一个叫展翅青见的 YouTube channel， 上载了很多介绍计划和宣传活动的影片，原来展翅青见计划有这么多发放资讯的渠道，等我都去看看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招 B， 二台话你知。 Hello， 我是泰拳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的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日。 冇錯，聽呢個 Pillow 教室咧，次聽到咧，我哋啲以前未聽過嘅故事嚇，咁、 啊、 都係馬老師啲親身經歷嚟嘅。 冇錯啦， 冇、啊、錯。咁啊，翻嚟咧，繼續講翻呢一個今日嘅咩上江下江，唔知咩江嗰啲咁樣嘅故仔。 冇仲要好多個江， 好多個江嚇。 係啦，有浴江。 31度氣温，相到7%-71%。所以都系呢个都系送俾马老师嘅，别放弃治疗吓，阿马老师。 系啊，佢今日应该好好地咁样去打翻支针。 连思雅， 就别当我骄傲，华丽的拥抱未必衬我，亦不寄望谁被讨好，自问未算识做，人若这么易做，又怎会信不够好我才会更好，并未升仙犯下苍生也犯过的错，但都怕别人什么，他能耐我何，自己伤势自我意，自卑一下绝对可以，那需所有人中意接受比赞美更奢侈，痛苦给眼泪去安置，谁没有被世间怀疑，被生活挟持，软弱过更坚持，天使爱任我痴。 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吓，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偏东风。未来数天有阳光同埋酷热，而家系31度嘅。连诗雅呢一首《别放弃治疗》，咁啊听咧11:30新闻啦、财经啦、交通消息，然之后翻翻嚟我哋嘅风骚浮云咧，继续咧听咧呢个故事发生喺东莞啊马老师嘅漂流教室。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国务院寻日公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合作区的面积会扩大7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特区政府会积极进取，主动参与前海方案。港深19个探讨地两地合作的工作专班，其中之一就是前海。他说前海10多年前的定位已经面向香港，超过11,500间香港企业在前海落户，亦有青年创业基地。今次前海扩区腹地比以前更大，香港的专业人士过去只能够在15平方公里的前海范围内接生意，但依家範圍擴大至到超過120平方公里，相信前海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會有進一步改革開放，會有更多機遇，亦為香港經濟提供更大動力。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話：現任區議員將分4批宣誓，首批係港島區嘅區議員，首場宣誓儀式星期5喺北角社區會堂舉行，所有港島區的區議員今日會收到邀請函，需要回覆是否出席，如果拒絕出席會喪失區議員資格。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表示，宣誓簡單直接，希望可以在宣誓當日發稿列出符合資格的議員，如果有問題會再跟進，如果有人涉嫌違法，有需要時會轉介執法機關跟進。被問到如果區議員宣誓無效會不會被追回薪酬，徐英偉說民政事务总署会在议员丧失资格当日起立即停止发放薪金、酬金、津贴和开支偿还款项，如果过往有不符合酬津指引或与区议会工作无关的开支，不会获偿还。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将于下星期三推出来港易计划，容许内地和澳门的非本港居民免检疫来港，深圳湾口岸和港珠澳大桥口岸每日名额各1000人，有关人士入境时需持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抵港后亦要接受定期病毒检测。另外，林郑月娥又提到，鉴于内地疫情回稳，回港易计划将于今晚午夜起全面恢复，适用于内地全境和澳门出现疫情的6个小区地方除外，特区政府会不断按内地疫情更新安排。林郑月娥强调，过往经回港易返港的20多万人中没有人确诊，相信可以放心。智利卫生监管机构批准为6岁或以上儿童接种中国科兴的新冠疫苗，公共卫生研究所辖下的8名专家当中有5人支持为6岁或以上儿童接种，2人支持只是为12岁或以上儿童注射，1人反对为儿童打针。卫生部长形容有关决定对学龄儿童或疫苗接种计划原本不包括的人都是好消息。智利至今为民众接种1949万剂科兴疫苗，全国1900万人口当中超过1300万人完成接种。当局早前亦都批准为12岁或以上儿童接种辉瑞 BioNTech 疫苗，5月至今有65万多人打咗最少1剂。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24点，升159点，成交金额7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49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04点，升57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18蚊，升13蚊；美团259.6，升12.2；快手100.8，升7.6；盈富基金26.94，升0.8；阿里巴巴169.7，升0.7；恒生中国企业96.82，升1.02；小米集团25.15，升2毫；吉利汽车28.5，升5.5；比亚迪股份272.4，跌0.8；港交所502.5，升4.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73，日元109.82，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3，人民币6.455，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4。日经平均指数报29,893点，升233点。港金现价报16,91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3.91美元，卖出182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继续同你讲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巴士总站嘅交通意外咧，仲系未清理好。咁而家影响到美孚桥落翻去长沙环道嗰条支路挤塞，美丽道出翻去长沙环道咧，亦都受到影响噶。车龙去到荔枝角公园体育馆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巴士总站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美孚桥落翻去长沙环道嘅支路挤塞，美丽道出翻去长沙环道咧，亦到车多，排到去荔枝角公园体育馆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何文田港铁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是美飞路；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警告指示就应该要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心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年轻人梗系要试多啲啦！ 展翅青见超新星评判之一姚洁玲女士都系咁讲噶。 我问翻我自己年轻啲嘅同事，我都会问你有啲咩你想试？ 如果万一嗰个同事同你讲Karen 啊，我想试下收你份粮啊，咁你会点？ 可以、啊，你俾心机啊！ 系啊， 我都好想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青见超新星，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三五成群节目内播出。 雇员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四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今期计划提供约500项课程，不限学历，学费全免，继续有每月最高5,800蚊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长知识，添实力，职场向前行。快啲打1821182 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珍，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很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小小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的了，我梗是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好，漂流教室继续吓。 系啊，呢度喺边啊？头先小凤仙，系啦，小凤仙。 小凤仙第一时间埋位啦。咁我话啲怪啦， 几多个有？ 三隻到四個啦，我依家唔記得啦嚇。總之又乖乖地咁坐喺度。 再加埋你本來嗰三隻小貓， 佢就唔係小鳳仙，唔好啩。 唔係佢之前仲本來公司仲有幾個 嘅。有幾個嘅，我再揾咗咗兩個嗰啲叫保安嚟，嗰啲男仔。 好難炒喎，完全是、 啊、 完全係 嚟到之後見到 四方八面，求其叫啲人嚟咁樣。阿嬸阿嬸門口個洗地個阿嬸坐埋入嚟，坐埋入嚟，熄咗燈唔覺。 冇叫阿嬸，冇叫阿嬸。 熄咗燈唔覺。 咁跟住佢嚟到啦，咁嗱，我同佢都講咗啦，凡係佢嚟到咧，大家起身拍掌，因為國內都好興嘅嚇。拍完掌之後咧，我就話： 馬斯克嚟啦，馬斯克嚟啦，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 係啦，咁跟住佢又會講嘢啦，我講嘢咧，大家就冇出聲啦，岌頭就係啦，啊，暗，我有啲答咧，我答，你哋就唔好答。 我覺得其實真係好唔 尊 重人哋， 唔係佢周日經驗啊！佢呢方面，佢真係個門騙高手。 冇錯冇錯，但係我覺得好唔尊重人哋，你真係當人哋傻咁咧，你咁樣呃人是是、啊。 我應承大家以後唔做呢啲嘢。 係啦，你冇得做噶啦，我覺得你已經開曬喺呢個節目度講。 我以後從良。OK， 咁啊一路講啦，咁啊進行得好似好順利，因為佢都係講下誒嚟緊我哋公司即係集團冇公司，有啲咩發展。 如果我是小鳳仙咧，我一定會瞌眼瞓、 啊。 我都唔係聽啲嘢， 係 關我咩 事？ 因為我做嗰啲好辛苦噶嘛， 啊、 做嗰啲之後嗰啲、 啊、 落場我嚟休息噶嘛、 啊， 我要嚟聽呢啲嘢。 我哋每個人我俾翻， 一定有呢啲聲， 真係有啊！ 一定 有個保安啊，即係嗰啲啊大啲肥肥地嗰啲咧，佢越坐咧， 唔關事啊！你呢啲話題，如果我唔係你嗰行，唔係你個公司，我都會瞓啊，分分鐘。 所以 佢真係瞓著咗啊！ 其實佢咁樣做嘅話係好唔尊重嗰個老闆咯，啱唔啱啊？因為嗰個老闆，我諗佢嚟到呢度，佢真係想同啲員工去講下未來究竟係點樣，係嘛、嗯？要好多謝你哋喺過往嘅日子點樣為我哋，但係。你要就揾呢班咁樣嘅岩蠶蠶嘅職狗， 我都係聽我上邊嗰個老細講嘅。 但係你做得出嗰下難得啊嘛，嚇、啊！即係我就做唔出咯。 不過講阿馬小強，其實咧任何嚴肅嘅會議咧，可能都會有人黑眼瞓，呢個又唔出奇嘅。 有 時未必關佢悶唔悶事啊，可能真係嗰個人狀態唔夠瞓啊，比較熱啊，嗰日間房比較焗咁啊，所以我又覺得冇乜所謂嘅。 嗯， 你咪即係行細細聲行埋，㧬㧬阿叔咯，叫佢起身。 真係瞓著咗， 㧬㧬佢咯， 鋸鋸聲。 係啊， 咁但係嗰、那個。領導佢真係聽到，因為太靜，佢一定聽到冇可能聽到。 你 theatre 嚟噶嘛，好全音噶嘛。 你咪拱請佢咯， 咁我梗係有啦，第一時間。 你做嘢啊嘛。 另外個老細咧，即係我上邊嗰個咧，都好醒目。誒，我話阿乜總攰咯，不如飲啖水，大家即係即個 break 嚟咁樣樣。 嗯。 叫醒咗佢啦。係。咁於是者都僥倖，大家終於捱過咗啦。 啊。 咁啊，夜晚要食飯啦。 嗯。 但係又要揾翻呢幾番臨時演員啊。 唔使要接待佢啦，咁佢話：誒，我哋因為我哋有酒店噶嘛，佢話：誒，去咪酒店食？佢話唔好，我想食川菜。 嗯， 川菜啊，都好啦， 咪見翻嗰班小紅 人咯。佢要食川菜，佢話：我頭先嚟嗰時根本冇乜幾好喎、啊。 我話不如食下潮州菜嚟，我唔好川菜，因為北方人佢中意食嗰啲辣嘢啊， 梗係啦， 勁味啲嘅嘢，死火啦！又佢， 又係嗰班女仔， 係啦。咁嗱，我又好醒目嘅，我即刻同佢哋講：喂，嗱，陣間老細又嚟啦，佢未必認得你嘅，但亦都有機會好似熟口熟面。 嗱，你上菜嘅時候咧，側另另一個頭，係啦，好似瞓禮鏡咁樣，千祈唔好俾佢望到你嘅樣，或 者 咧 耷低個頭， 耷低個頭，或者將啲頭髮撥曬落嚟，冚住塊面。 我覺得好得人驚。我成间嘢都系咁嘅小凤仙， 鬼餐厅，鬼餐厅，精子餐厅，啲头发系咪拨晒落嚟？我谂啊，阿老板坐低会走添。 系啊，我觉得 鬼啊鬼啊，教暗啲啲灯，教暗啲啲灯咪得咯，得唔得啊？ 得吓，因为食饭咧，佢哋兴嘅好好好光猛嘅，咁一去到佢门口，佢已经对住门口个女仔。因为门口的女仔特别高，佢哋通常嗰啲知客门口个咧好高， 梗系啦，个差价又开得高啲啊嘛， 人又高，差又高，即系咩嘢差？ 咁个女仔系头先有嚟过嘅， 梗系有啦，佢已经因为高佢实认得噶， 系， 因为咦 高唔高都认得噶啦，人哋真系会望到，同埋嗰阵时我唔系同而家戴口罩嘅日子咧，都仲有得呃吓，嗰阵时你净成个样见晒嘛，点会唔认得啫？你真系 就算你戴口罩嘅话，对脚唔啱唔到嘛， 脚 咁长系咪系啊，系高我都赞成嘅，即系如果系高嗰系特别容易认 嘅， 好易认嘅， 咁你差， 尤其是女仔， 系啊， 够高嘛， 系啊，同埋佢又大份，即系高大嗰啲咧，好易认嘅真系，因为你咁熟口面嘅，当然你用普通话讲啦，诶，得啦得啦， 咁熟口面嘅， 喉咙痛，喉咙痛， 咁啊，于是就带佢去食诶嗰啲川 菜， 食完跟住。我話點啊，老細，即係我真係唔好明佢即係一月中落嚟 嘅原因， 夜晚點使唔使去招呼佢咧？因為我坦白去到東莞當年咧，夜晚黑咧係要招呼呢啲老細， 明白嘅 嚇啲客啊、老細啊等等嘅。咁佢同我講，佢話你睇住辦，係啊， 咪你招呼佢咯。 咁我话， 老板唔想由佢招呼啊，大佬。 哦，咁样。 招呼嘅意思好多解法噶嘛。 系啊系啊。 你搵马小贵嚟招呼佢，佢招呼你啊，大佬。 佢冇人啊嘛，佢已经冇人啊嘛，系咪啊？ 咁点算咧？咁佢话得啦，你去啦。因为佢哋呢啲老细咧，佢哋自己都系本地人咧，屋企人又喺度咧，佢哋夜晚通常唔去啊。佢话啊，你同佢去啦咁样样。我话真系我同佢去，佢话佢玩乜嘢？咁点搞啊？ 咩叫佢玩乜嘢啊？ 即系例如佢洗脚，佢洗完脚会唔会洗一个头咧？我唔知。咁我话有冇 洗脚都系一个娱乐节目嚟噶。阿李丽蕊，咁你今日翻屋企玩多几次啦？自己同自己洗多几次脚。 系咁，我话咁啲费用点啊？佢话得啦，出工数喺我个皮包度咧攞咗一沓钱，咁我就即刻开心晒啦。 佢其实佢都系佢其实 呢 样 嘢， 困 扰呢样嘢啫，唔通佢真系会？道德重整會話唔好啦，洗咩腳啊咁咧？ 翻屋企我幫你洗啦，咁啊係嘛？洗頭係咪啊？我都有啊，洗頭水要唔要？咁三十一係咪咁樣啊？ 係，於是我就帶住佢去我哋好安全嗰個桑拿浴室嗰度洗腳。 嗰條橋有冇吊起啊？ 我哋一個都去咧。 即刻 收起條橋啦，係真係即刻收起條橋，因為你知啦，費事有啲咩不速之客啊嘛，係咪？咁跟住去到，咦，兩點鐘咯喎， 凌晨 係啊，凌晨兩點鐘咯，走未咧？咁啊敲佢度門啦，因為我哋幫佢 book 咗個酒店房啊，都係自己嘅酒店嚟嘅啫。咁跟住，咦？两点半我都未嚟，我叫我经理，喂，帮我入去睇啊！我唔知佢有冇咩事。 喺边度嚟啊？佢喺房啊？ 系啊，佢喺个桑拿嗰度洗脚啦。 哦， 系啊，咁你要睇下 佢。着个大只咯，可能所以洗耐咗咯。 系啊，逐只手指，逐只 脚趾，逐只脚趾洗咯，系咪先？跟住洗完最尾只头嗰只又污糟翻啦，又入去再洗一次 啦， 系。 太大啦嘛。 太大脚，好似你块面，你抹完个面上盘，下边又污糟咗啦，又 出油。系咪咁样啊？你应该了解啊！ 我搞咁耐， 有十只喎，系咪啊？ 系咯，好难洗嘅十只脚趾， 右脚又开始污糟啦， 又要剪埋脚甲，可能 佢可能应该都系逐只脚趾出 啦。一定系啦，因为好舒服嘅出脚趾，讲真。 跟住点咧？喂，节省时间， 咪敲门咯。跟住佢话。 佢同我講，佢話啊，我隻腳咧可能有啲舊患啊，我今晚咧就唔翻酒店。 哦， 我就留 喺呢度。佢行唔到啦，個意思係係 啦，有舊患，咁我就要留喺呢度。 你唔好懶醒咯，啊唔緊要唔緊要，我幫你幫你。 我啲鐵打走出啦佢。 我唔敢， 我啲脱離苦海同你出啦佢。 佢話捽就捽，你自己留喺度慢慢捽啦。咁於是咧，原本我都係要翻對面屋企住嘅。咁但係因為咧，哇！我睇到個俾我嗰沓錢咧，我又覺得我只腳好似都有啲舊患。 即係你一睇啲錢，個身就唔舒服啦。係 啊，冇 錯。呢個錢咬身啊嘛。 係啊，你要洗咗佢先覺得舒服啦嘛，係咪？ 唔係，我都要保護。 電燈著鬼掹腳。 係啦，因為跟住咧第二日咧，因為佢星期四嚟嘅，星期日本來要走嘅，我星期六咧就要翻香港噶啦。咁我就話我唔理佢啦。咁嗰個領導就話：，你翻香港啊？我係啊。佢話你幾時翻啊？我話星期日晚啦。我通常佢話：，咁我改星期一嘅機票。我咩事啊？ 跟你去香港。 佢话咧，星期日晚咧，你可唔可以帮我带啲尿片啊、奶粉翻嚟？因为佢有有 B B 嘅，咁我唉是但啦。咁就各种献技，阿乐阿达阿里快 伸手臂，寄望最后胜利去吸。呢个就系马老师嘅漂流教室故事啊！翻嚟我哋会有今日嘅讨论区。努力配合，壮健有多珍贵？同船共济，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见面啦！愿再愿你对我暑假，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去度假。日货团购引大减价，约会午饭晚饭夜餐畅荣，上学购物锻炼再可确定，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好，乜都讨论区吓， yeah. 今日礼拜话题就是 相信我心的父母曾经跟我讲过的说话， 嗯， 你我有了大食懒。 有嘛马小强？ 你点知道我个真名 字？我知道你姓大， 你太多名啊！你 唔系我觉得最令我痛心嘅咧，就话佢话我你咁者手者脚。 几时啊？你几多岁啊？ 我都系即系小学，我哋最瘦弱嗰个年代。 哦， 但唔系喎，者手者脚同瘦弱系两样嘢嚟。者手者脚即系好似好女仔啊，定 系 好 系啊？者手者脚。 我煲，因为我好瘦， 但你唔似者手者脚喎， 唔知啊，细路仔 嗰啲 feel。 者手者脚系咪似嗰即系攞嘢喺度黏住啲嘢嚟攞啊？ 怕呢样怕嗰样啊， 因为真系好深刻， 又惊污糟啊， 又嫌我慢啊。 佢闹你嘅时候嗰次系乜嘢啊？你一定记得噶， 成日闹啊呢句。 唔系，咁你总有一次嘅啫，你觉得系真系好 hurt 噶嘛？ 执碗嘅时候， 系咯，即系你系咪唔想做啊？嘅意思 唔系我好想，我笑住做啊。当日 我谂你又怕污糟啊， 系啊，咪嗰啲即系黏住啲手啊，咁嗰啲啊，都者手者脚嘅做嘢，快手啲啦。 系啊， 不过咁阿小强 有 几 难 咧？为咗令你嘅心灵好过啲咧，我谂有啲咧系未必佢讲，但系佢唔系真系咁嘅意思，佢只系啲口头禅，可能佢话人话惯咗啊，即 系所以咪就 个个都系咁讲， 所以咪就系话，其实作为父母嘅话，你唔好以为嗰句说话好 轻， 但系其实可能插喺我心里面，我就觉得好重咯。 记到今时今日，八十几岁都仲记住， 冇错，只系者手者脚嘅， 都系者手 者脚，但我就觉得好小事咯。 仲有， 如果喺我哋屋企嚟讲， 佢话我好孱弱， 咁你系孱弱，你系咪孱弱？ 同一样嘢嚟嘅。 总之唔系，总之佢觉得我唔够 man 啊。 嗯， 即系唔够，因为我比较高嘅，我就算小学，譬如话二年班，我都系最高嗰个。 系， 佢一路，因为我屋企得我一个仔，佢成日寄望咧，因为我爸爸又高，我妈又系高大，佢成日觉得点解我好似 咁嗱？你高啊，你高啊，你 我高啊，但系佢觉得我发挥唔到嗰种高嗰样嘢啊， 冇个势头，高得嚟 高人一等， 咁高点解你咁扯手扯脚咁孱噶？行两步又咳几声咁样。 即系记得有时咧，佢会拨开我，即系譬如话， 我都想啊， 点解无端端拨开你？ 点解要拨开你啊？ 乜佢阻住咯？ 佢嫌你左手左腳， 又這手這腳，又慢，總之唔達唔到佢哋要求。 我想問你爸爸媽媽係咪啲好爽快做嘢嘅人嚟？ 我爸爸係， 好急成 志。如果我係嘅話，我真係會好憎嗰呢個仔咁樣咯，係咪？因為我要想你繼承我呢啲咁嘅嘢嘛。 同埋因為我爸爸係做啲維修電器啊、水喉啊，佢成日攞個轉咩咁，即係 好 man 嘅，好有力量嘅嘢。係 啊，佢又覺得，唉，點解你咁這手這腳咧？ 明白， 所以我有時都係好好。 咁你有冇嘗試做翻 man 啲啊？即係喺佢話完你這手這腳之後， 你冇改啊？ 我有啊，我試過咧就攞個我記得嗰陣時個飯煲個插蘇個頭咧壞咗啊！我睇得佢多，我就剪咗佢， 想學係幫佢換， 好危險嘅喎！你自己搞呢啲電器 唔危險嘅，其實唔危險嘅，我都識整。 三條顏色線，你搭好，粘 翻佢啫嘛， 兩上翻條螺絲， 跟住就得噶啦， 系啊，插去拔开就系搞掂。 啊哈，点解知你整到屋企爆炸？ 点解又闹咧？你咪想帮手嘛？你 但佢哋系好想我好 man， 但见到我咧 又 借手借尽咁样，即系见到我开螺丝啊，会诶 等我嚟啦咁样。 系啦，咁样咯。 你爸爸妈妈有时唔好咁心急嗬，同埋有时咧细路仔咧，佢想做一样嘢，但系基于佢嘅能力啊，或者佢认知啊、年纪，佢一定唔够你快，一定唔够你好啊。咁所以如果你用大人嗰个角度去衡量佢咧，有时你一定会猛，同埋你会哎呀等我嚟啦咁，咁佢就唔使学，唔使做。 啱啊， 系嘅。好啦，咁你咧？ 我有啲似佢啊。其实咧，因为我细个咧又好瘦弱啦。 嗯、 我睇翻啲相咧，好似骷髅骨咁咧， 又唔至於。 唔係佢用四個字形容 我，但係字係唔係發育得好，點講啊？唔係 好健全， 唔係好美滿啊， 佢好瘦咯， 好瘦啊！我到而家都係偏瘦嘅。咁我最記得嗰陣時。其實我都不知道那個嘢點解，但我都好似聽落唔係好舒服咯。成日話我 until 鬼命 ，until 鬼命咪就係瘦咯。 until 鬼命， 呢個咪你唔知點解？ 我知啊， 咁叻。 until 鬼命我梗係知點解，但係嗰陣時我唔知點解。 哦，嗰陣 細 個嘅時候， 咩 until 鬼命啊咁樣。咁而家梗係知啦，係咪先？咁 你就覺得好叻啦。咁你係喎。 我覺得係咯， 唔係啊，男仔有男仔嗰種心嘅，真係唔中意俾人 話。即係你嘅 ego 嚟㗎，係咪？ 係啊， 唔中意你話我 until 鬼命，話我這手這腳，即係 這手這腳真 係 係啦。我覺得 嗰陣時咧。我身体唔好咁咧，佢我阿妈成日会形容我为咩啊？ 弱煲， 弱煲， 唔系啊，话我经常打败仗啊。 哦， 打败仗啲老人家形容为病， 病 就叫打败仗。你都系噶， 系 啊， 系啊。O K， 即系话，诶，又打败仗咁样， 冇用， 系啦， 又要睇医生。 经常打败仗， 打败仗已经好好啦，有一个仲难听。 嗯。 病壞啊！你唔好成日病壞咁啊！病壞嗰啲咧就好似預場片嗰啲咧， 震咗份， 即係就嚟死 出嚟， 就嚟死，跟住仲要寫稿咁樣，或者做老師咁樣。 你俾人話個病壞啊？ 話過啦，係啊， 因為都幾名副其實個樣 啊，可能係啦，可能我已經個病死咗。 O K， 係啊，你病壞你有冇聽過啊？ 冇。 我聽過，你冇聽過咩？ 我冇，我細個我身體健康噶，我係好噶，好少又有呢啲咁樣嘅嘢嘅。同埋我諗我係比較幸福嘅，就係我同我阿爺同埋我阿嫲就長大嘅。咁其實阿爺阿嫲就錫噶嘛，咁啊好少會用呢啲咁樣嘅嘢嚟去打擊我咯。所以我覺得我自己係算係 OK 嘅。但係當然喺家人當中嘅話，亦都有時有一啲嘢係會令到我會好 hurt 嘅。我最唔中意嘅就係佢成日將我哋啲兄弟姊妹嚟比較，你哋覺唔覺得好唔舒服嘅？ 是啊， 一定会系讲嗰啲类似嘅，就系即系佢未必会喺你面前嗰度话你，但系佢会系，譬如可能我哋三兄弟姐妹啦，佢就会赞阿小强，而我觉得小强冇可能好得过我嘅，咁佢就会喺我面前度赞阿小强嚟打击我咯，但系佢喺阿小强面前咧又赞我嚟去打击佢咯，我觉得呢一种系一种唔 系 好舒服嘅情绪勒索嚟嘅，同埋嘅就我觉得嘅就系佢会令到我同阿小强两个都唔妥噶，因为阿妈喺我面前嘅话，就或者我屋企人喺你面前嘅话咧，就会系讲对方嘅叻，咁其实佢我谂佢可能佢都系想你可以学你啲兄弟姐妹咁好嘅，但系我觉得呢一种方法喺我身上我唔 work 咯。 好啲啊！有時咧唔係講屋企人，係講啲堂兄弟啊，或者啲朋友啊、鄰居。你睇下阿明仔啊，考 A 啊，科科，你睇下你嗰啲咁。 誒，對唔住，我覺得嗰樣嘢對我冇咁 hurt 喎，係咪？ 即 係 你 覺 得 一個 兄弟姊妹 hurt 啲， 兄弟姊妹 hurt 啲， 唔 係， 但 係 有一個字好難頂嘅。你學下邊個啦？學咩啫？ 嗯， 阿威，你咁樣樣唔得噶， 你 學 下 張。你 學 下 人啦， 我真係最憎學咩咧？係啊，我好憎嘅，唔學就唔學。 嗯， 有時咧，爸爸媽媽唔明嘅，即係你唔係。 教緊佢，呢其實令到佢更加會， 你係打擊緊佢啊， 抗拒嗰樣嘢， 係啊， 抗拒嗰樣嘢。 同埋嘅就我唔單止，如果我真係比較反叛啲，我覺得你咁樣會令到我就話咁啊放棄我自己。係 啦，越嚟越遠啊、那個距離， 甚至乎會影響到我同佢比較嗰個人 嘅、感情， 嗰、那個感情。 冇錯， 而係你唔知點解你憎咗佢嘅喎，就是、因為你喺佢面前度讚，即係喺我面前度讚佢，喺佢面前度讚我。其實你知唔知道咁樣嘅話，我覺得係冇好處啊，對成件事係。 同埋亦都唔會改過，我唔会因为你，我唔会因为你咁讲，我就会改过。 系啊，咁我就最唔中意嘅就系佢讲呢啲咁嘅说话咯。系、啊， 咁所以爸爸妈妈咧，即系喺讲说话之前咧，都要谂清楚。 深呼吸 啊！网上都有啲文章吓，讲到咧，即系一啲爸爸妈妈讲咗之后咧，令小朋友咧可能信心受打击啊，又或者咧感情受到一啲影响啊，唔开心嘅说话嘅。 系啦，咁首先咪讲紧就系话咧，呢啲说话令到小朋友最伤心嘅，咁譬如家长咧，你有冇讲过咧？第十位就系当初冇生你出嚟就好啦、我真系有听过、 我冇听过， 但呢句说话我真系有啲怀疑，会唔会有人咁讲啊？ 梗系会啦，又或者 呢句说话好强， 类似系一啲嘅就系、是、我都唔知道你系咪我亲生嘅。 哇，呢句好， 呢句说话好强， 即系咁样嘅嘢有， 会导致好严重的 后果。唔系我，但我听佢哋有人俾人哋咁样闹过咯。 真系要好恶，好恶先会讲得出咁绝嘅说话。 我真系冇， 其实 好绝啊， 系好绝啊呢句说话。 冇生你就好啦、我真系俾你激死啊，咁嗰啲咯。 分分唔到轉頭啊！ 係咪好 hurt 啊？ 好 hurt， 非常 hurt 嚇！第十位你覺得好 hurt 啦，咁仲讀唔讀啊？ 嚇！呢個最輕微㗎， 呢個最 哎呀！死啦死啦！我已經覺得好受打擊啦。 係啊，如果係咁就好唔開心喎。 好 down 啦而家。 好啦，另人仲有就係話， 我唞一陣先啦。 好啦， 我要抹一陣眼淚先啦。 你抹眼挑鬼命。 乜都討論區， 今日我哋討論嘅係。 好，快到十二点钟，翻嚟我哋继续讲下呢个爸爸妈妈同小朋友讲嘅说话，有啲说话咧就最好唔好讲，或者咧点样讲啦，吓。 系啦， 如果唔系听就好唔开心噶啦。 最新服役嘅岛新安昌号潜艇进行。韩联社报道，自行研制的潜射导弹基于射程是500公里的原武 2B 弹道导弹研制。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逐渐移向广东西部沿岸。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同時，熱帶風暴山都集結在台北的東南大約18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大致移向台灣一帶。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同酷熱。星期五稍後同週末期間驟雨較多，風勢較大，酷熱天氣警告生效。依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19点，升155点，成交金额76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49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04点，升57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股518.5，升13.5。美团258.8升11.4，快手101.2升8蚊，盈富基金26.94升0.5，阿里巴巴170.2升2.2，小米集团25.1升0.5，恒生中国企业96.72升9.2，吉利汽车28.35升4毫，比亚迪股份272.2跌2蚊，港交所503升5蚊。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73，英镑10.762，瑞士法郎8.504，澳元5.782，加元6.203，新西兰元5.547，欧元9.2349。每百日元港元7.079，每百港元人民币83.048。日经平均指数报29,874点，升214点。港金现价报16,910，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3.03美元，卖出1823.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好，翻嚟我哋乜都讨论区，今日咧就系讲啲爸爸妈妈讲咗令到仔女可能会伤心嘅说话。 嗯，冇错啦。好啦，头先我哋又讲到嘅就系话咧，第十位已经觉得好难受啦。咁就系即系当初如果冇生你出嚟就好啦。咁不过我谂喺我哋嗰个 generation， 其实基本上呢啲都系小菜一碟嚟。 我反而会听过嗰啲咩生个叉烧会生你。 嗰啲我 覺 得 差唔多，係啊，即係其實咪差唔多。嗯、 但係呢句説話搞笑啲喎，呢、這個我冇咁嬲。頭先嗰句我真係會覺得嬲。 我都會嬲喎、啊，我真係會離家出走。 你咪生個叉燒咯，係咪先？生個燒味俾我添啊！唔該，我都想食、 哦。哇！咁你咁講就嗌交㗎咯。 如果你咁樣頂佢翻嚟嘅話，佢就會講喎。大人講嘢，細路收聲。 係啊， 呢句就係佢哋好憎嘅嘢啦。係 係。 大人講嘢，駁咩嘴啊？係啊，細路仔唔好出聲，唔好嘈。我都唔中意，因為其實我發覺嘅啫，有時我哋呢啲即係嘴嚼嚼嘅咧，係會中意其實冇噶，你有啲咩嘢你係講啫嘛， 討論下啫嘛， 係啦，嗌你收聲咯， 收聲 咁中唔中意啊？係啊，唔好嘈，咁你覺得好辛苦，我會覺得我都唔會好舒服咯。好啦，另外仲有第八位啦，就會話你有時間玩就不如讀下書啦，玩咁耐你冇温書噶，討唔討厭？ 呢一句呢一句有即係我都聽過，真係嘅。是 啊， 是啊， 你都有，你咁乖， 我有听过，是啊， 你屋企人话你， 我听过我屋企有人话另外一个人， 哦，咁我明白你讲咩啦， 系， 系，咁你点啊？你有冇 stop 佢啊？你冇咁话佢啦。 不过通常系大人啦，大人睇嗰个时间分配同细路仔咧时间分配有啲唔同，细路仔有时有一揸住个手机，揸住 iPad， 有时系 快乐不支持系过嘛， 系啦，会快乐不支持系过嘅，但大人就会觉得喂。你打咁耐機，不如讀下書啦咁，即係類似呢啲書 好猛嘅， 係咪先？ 仲話 各有立場啦。 你讀屎片又好核突嘅，我覺得 呢句都係，呢句都係。你又俾人話過啊？ 啊，我冇，我話人嘅。 啊，有嘅，好似係，你好似係你讀屎片。好啦，第七位嘅就係你唔可以輸嘅，人哋都做得到嘅話咧，你又做唔到啊嘛，你唔可以輸嘅，你一定要贏啊！ 好大壓力喎， 俾細路仔好大壓力咯。咁啲小朋友就係唔中意嘅。另外仲有就好簡單，三個字，唔準喊。 嗯，系啊，系啊， 呢、 這 个好好难顶啊！你越话佢咧，佢 越大声啊！ 佢唔系喊添，嗰啲牵下牵下嗰啲又乞人憎啊！嗰啲咧隐入嗰啲咧。 喂，但系其实我想翻转嚟讲头先嗰句，你唔可以输咧。其实人咧，无论大人细路仔咧，一定试过赢，亦都一定会试过输，唔会有一个人咧一世咧未输就输 啊！梗系咯。 咁你话你唔可以输、啊，喂，咁人真系有时真系会输噶嘛？唔系话佢能力。唔够人啊，可能佢已经用晒佢自己嘅能力啊，尽晒力，咁、真系唔合格，或者真系做得唔好，冇办法。你唔可以话唔可以输，即系系咪先？ 系啊， 反为咧，我就觉得点样去接受输，点样去将输今次呢一个事实咧化为一种动力，就唔系话唔可以输。点啊？如果真系输，咁点你掉佢出街啊？你唔爱佢啊？唔可以噶嘛？系咪先？咁咯。 好啦，咁啊，讲到就话唔准喊呢样嘢嘅话，其实父母系经常会讲呢句说话嘅，小朋友。嘅话咧，情绪失控啦，尤其是喺最中意喺街，喺街度掠地，成日都听到我，同你即刻收声啊！我话俾你听，即刻秒速唔可以喊。即系我觉得又唔使，因为其实我觉得小朋友有时喂同人一样嘅啫，大人一样啫，你都有情绪啊嘛。 我觉得有 喺嗰一下，我觉得嘅就系你咪由得佢咯， 一夜立唔停嘅。 系啊，你越叫佢咁样做嘅话咧，我觉得你会俾咗佢一种嘅教育嘅，就系、有时有好多嘢系。情緒嘅發泄其實本來是一件好事嚟噶嘛，你係咪應該要俾佢發泄完之後嘅話，而講俾佢聽，係嘛？即係究竟頭先你究竟 你自己喺度做緊啲乜嘢咧？係嘛？ 冇錯， 即係我覺得唔應該。 大人都唔得啦，譬如如果你大人嘅情緒係失控嘅時候，我叫你即刻停，你都停唔到。 咪係咯，咁既然你自己都做唔到嘅嘢嘅話，點解你要要求你嘅小朋友做到咧？咁小朋友就會覺得就係咁樣嘅話，其實係會好唔開心、唔中意咯。好啦，仲有就係咁大個仔仲做錯，你真係丟我㗎！ 啊！丢架真系惨，呢两个字， 丢架真系少啦，系嘛？你咁丢架， 丢架呢个其实都几旧嘅。 丢架系我好唔中意嘅，又系丢咩你架咧？系嘛？ 即系失礼啦吓， 系啊， 失礼我啊， 但 系 个程度啊，劲过失礼嘅吓，真系丢架， 系 一系话你唔好姓乜， 你唔好失礼我啊咁。 最后 咩叫做你唔好姓 唔好姓姓马咁，唔好你唔好姓马啦咁样。 哦，你丢我架， 系啊，你唔好姓马，你唔好姓李啊。 嗯、 哇！真系好似要割裂咁样 嘅， 系啊，系啊，咁其实细路仔都有自尊心嘅，即系你讲呢句说话嘅话，其实佢都会觉得嘅就系，即系会好唔开心嘅。另外仲有就系、哇，真系好唔中意嗬。譬如爸爸同妈妈中间有时你就会讲嗰啲嘢嘅就系，你啊睇下你阿爸啊。 你又再咁樣嘅話，你第時你變你阿爸噶啦，你千祈唔好變成好似佢咁啊！嗱，我又好驚 呢個好憎啊！ 咁佢一鬧鬧兩代喎， 係啊！ 你鬧曬阿爸同個仔，同埋阿爸聽到好不是味兒喎。如果係咁，你睇你阿爸咁樣係咪？ 同埋你想你個小朋友咁樣去睇佢嘅爸爸咩？系、嘛？到最终嘅时候，咁、嗰个都系你嘅丈夫嚟嘅啫。 咁即系话，其实呢个老婆心目中咧，佢有少少睇唔起个老公，系咪咧？ 系啊， 你再唔读书啊，嚟听好似你阿爸咁啊，几辛苦而家咁。 系啊，你唔好变成你阿爸咁啊！ 你咁样闹咧，已经系习以为常噶啦。你唔会第一次闹就咁闹， 但好惨咯。如果我系佢老公，我一定好惨，即系觉得好难受啊。佢唔系闹紧个仔啊，其实佢系闹紧我啊。 冇错， 你去做乞衣啦。 咪咯， 或者你去跟啊你老豆， 同埋你呢句咁嘅説話，其實你 hurt 咗兩個人，係咪啊？咁你 損害緊成個家庭。 但係有時候我哋又明白嘅，即係氣在心頭嘅時候嘅話咧，你係以嘅就係總之嘅就話摧毀所有嘅嘢，係嘛？就為之係就係你自己嘅快感。 同埋可能嗰個老婆心裏邊真係有少少睇唔起佢個老公嗰個工作。我覺得，如果唔係你點會咁講？ 但係其實小朋友聽喺耳裏面嘅話，係覺得好難，係啊，好難接受嘅。好啦，另外仲有就係冇問點解。 哎，这个最衰， 唔好问点解， 即系 我同你讲讲就咁讲啦， 系啦， 我话系就 系， 系 有啲人最中，我话系就系， 唔好问点解，我话系就系，我讲就系咁就咁， 系啊， 系咪啊，即系冇得同你商量咯，咁样又唔系咁好啦， 梗唔好啦，因为每一样嘢唔系啱晒咁啊，同埋个细路仔可能佢有啲谂法，你唔知咧，你俾讲嘅先啦，或者佢讲完佢嘅谂法，你先至恍然大悟，我唔怪得知佢咩啦，咁样样。咁你唔俾佢讲，你讲晒，咁你讲晒咯。 好啦，咁而家之后呢一句会唔会系喺我哋以前呢个 generation 比较多容易听咧？就系譬如可能佢原先想嗱，我哋有啲家庭嘅系听过噶吓，就 系 唉，我当初嘅时候我系想生个仔嘅，点知生咗个女，同你讲，同我讲。 我有 你有冇啊？有冇啊？即系话啊，如果我生个女就好啦，即系或者系同啲仔讲嘅就啊，如果我生个女就好啦，吓。 我有类似但唔完全一样，我又唔系好 hurt 嘅。 嗯， 系我阿妈话翻俾我听，其实本来佢唔想要我嘅。 诶，我哋系 佢话我系意外得翻嚟嘅。 系 咁但系医生同佢讲算啦，唔好冒险啦，要埋啦，咁先要。即系其实我本来唔应该喺呢个世界上，咁但系我又觉得。 你点解要话俾我听咧？ 我又冇乜，系嘛？我又冇乜 hurt。 你唔 hurt 啊？我 hurt 啊！我觉得你点解要话俾我听 咧？即系其实你话俾我听，我就系 原先我根本唔想要你噶。 你执到啦。 系我有执到嘅。我意思嘅就系话，即系其实我原先系唔想要你嘅，系嘛？所以你而家你仲咁激我？ 哦， 因为我后来即系真系出咗世之后咧，咁我又觉得 OK 嘅，即系佢对我都几好嘅。咁所以我就唔会再将呢样嘢摆喺心里边咯。即系如果你话我出世之后，佢都仍然当我系一个多出来的人，咁我可能会唔开心。但系我觉得佢都几锡我嘅，即系。坦白咁讲，甚至我哥家姐都觉得佢锡我多过佢哋添咁样。咁但系佢真系同我讲啊，其实你一个意外嚟噶，本来唔会有你噶。 哦，咁样讲又好中性嘅，即系佢讲嘅语气都好重要啊。 系啦， 佢点样讲？ 唔系唔想要，不过即系喺一个 surprise 嚟咯，一个唔小心的 surprise 咯。 但系我又觉得咁，头先你讲你话即系你嘅大家姐会觉得就系即系你妈咪可能系锡你多过锡佢。我觉得嗰阵，我谂相信你问每一个，都唔会觉得爸爸妈妈锡嘅系自己嘅。 哦， 会唔会啊？ 可能是 我覺自己是因為得我個仔，係啊，得我個仔。 咁會唔會錫你？會唔會錫你最多啊？ 應該會感覺嚟嘅，所以我又唔係好中意。 佢錫你最多，但又成日鬧你扯手扯腳，又撥開你，咁佢對啲家姐咪仲衰？ 唔係啊，呢個係一個投射嚟嘅。即係我其實對阿張張好有期望，我想佢哇做一條人中之龍嘅，但佢又 但 係佢 一條衰公咁樣， 即係佢以為你係好似一個 我知恨鐵不成鋼， 對 你嘅感覺有係嘛？哦，咁你自己好自為之啦。 但我已經做咗小鋼炮。 好。咁另外仲有個就係話唔好阻住我啊！我好忙啊！而家我冇乜得闲，即系嚟去幫你做咁多嘢啊！ 阻頭阻勢啦， 係啦，唔好阻住我，我好忙。 嗯， 有冇听过？ 呢句说话都几无情嘅， uh-huh. 但系仔女有时都要明白，爸爸妈妈可能真系会有啲嘅工作中会忙碌啲咯，系、 mm-hmm. ， 但唔需要讲到咁咯。 Mm-hmm. 即系如果做爸爸妈妈， 可以点讲？ 可以讲就系一阵间先得唔得？ 咁、 uh-huh. 样 OK 咯，一阵间先得唔得？我做紧啲嘢就咁咯， 系、 即系唔好加得太重嘅语气，因为你咁样讲，即系人哋听落会再成大几倍，就好难受噶啦。 Mm-hmm. 有啲咩想补充？ 喂，我自己咧仲经历过几句嘅。 Mm-hmm. 啊、但系而家可能冇乜人敢闹啦。第一有个叫炖猪胎啊， 有冇听过啊？ 你搞笑喎，你烦闹佢闹你一顿猪胎啊？ 系咪啊？ 佢系咪闹你炖猪胎啊？ 笑！ 我觉得炖猪胎系似男女朋友 傻猪 喺度玩 啊！ 我成日 想 傻猪猪啊， 炖 猪胎 啊，喂， 咩意思啊？ 炖已经蠢啦， 即系炖胎都嗱呢个冇礼貌说话 啊， 系 啊， 大家唔好 学 系啦。即系如果再咁炖胎都好似闹人哋蠢啦，再系 猪 添，因为猪喺传统中系比较蠢 啊，系啊，你话几惨啊？仲有一个咧。赶你走啦！ 有 冇试过？ 有 点止试过？有啲真系真系赶出门口啊！ 系啊，走廊 有啲爸爸妈妈， 我其实好惊，赶你走啦！ 嗰阵时系啊， 因为咧，我哋嗰阵时住屋村嘅，我住二楼嘅，唔知点解嗰阵时咧，久唔久会有啲乞衣咧嚟乞钱嘅，逐家敲门咁样。你去做乞衣啦，你咁样样吓，你又唔做功课又唔成，你去做乞衣啦。哇！呢三句我觉得 好香哦， 好香。 嗯，咁所以爸爸妈妈咧，即系清楚地谂下啦，即系到底嗰句说话，可能讲出去之后咧，就抒发情绪，但系对啲细路仔咧，就会有一个比较心灵上嘅影响。 系啊，但系我觉得系收唔翻嘅， 收唔翻噶，收唔翻噶。 你如果讲紧话，即系闹你蠢啊，或者系闹你啲咩嘢，我觉得都系尽量唔好咁样。 梗系， 因为我都记得嘅就我嘅家人咧，其中有一个啦，同佢讲嘅就系话，即系有啲咩嘢，其实你系会最唔中意爸爸妈妈讲啲乜嘢，其实只不过系话佢 stupid 啫， 佢已经好难受啦。 系啊，佢记到好，佢记咗好耐咯，佢就会觉得就点解你要话我蠢呢？系嘛，咁啊就系因为我并不如其他嘅兄弟姐妹咧，咁样又再加埋呢啲咁嘅比较嘅话咧，就 更加唔开心， 好 hurt 咯。 有啲嘢都真系唔好乱讲啊，例如话人哋屎氹啊、马拉兹嗰啲咧。 哦，系咩？但如果对方系嘅话咧，我又会觉得呢句只不过系诚实啫， 真系唔好立乱讲。你冇办法，你永远冇办法知道个后果。 唔系，啲人咁讲，唔好乱讲。你遇到合适嘅人先好讲。 冇错。 咁当我遇到合适嘅，咪叫佢屎咁强啊，同埋一条衰公。 咪咯， 因为之前遇唔到啲人咯。 系啊，我对住你，我唔会咁讲。 就 系， 我见到你一样，我唔叫佢屎咁。 系啊，咪咯。 喂，到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好 相信你心， 相信你心的说话，爸爸妈妈相信你心的说话。咁我哋嘅街坊同佢哋咧都有好多嘅发表嘅。 要啦， 不如听听第一个先，呢、這个就系 小 陈 啊。 又系我小陈啊，系阿爸阿妈唔应该同仔女讲嘅嘢系嘛？其实阿爸阿妈系咩都唔应该讲，你讲乜嘢都系错噶。又调翻转头，咁仔女同阿爸讲乜嘢，同阿妈讲乜嘢？又系咩都唔应该讲，因为讲咩又系错嘅，咁咪弊家伙啦。咁咪即系大家唔沟通，其实应该好简单，唔好谂讲啲乜嘢啱定错，想讲咩就讲乜嘢，话晒一家人啊嘛。咁唯独是咧，嗱，好认真地讲，一样嘢系绝对唔应该讲嘅，粗口绝对唔应该讲，因为一讲粗口咧，其实成个家庭嘅制度就崩溃啊。嗱，呢个点解咧？因为以前我阿爸又同我讲粗口嘅。我又同我阿爸講翻粗口，所以呢啲嘢就唔好學啦，戒咗佢。而家唔講啦，心平氣和，大家高興啊！喂，小陳， 我同意喎，其實 同意同意， 即係可能好猛啦，即係想鬧佢啦，咁但係如果用咗一啲叫粗言穢語咧。第一佢会学啦， 冇错。 第二真系好难听嘅，呢句话喺屋企讲真系太难听了。 同埋你始终都系讲嗰啲咁嘅嘢，你唔应该话你啲仔女噶嘛？点话 得出噶？系咪先 生出嚟咁 冇？冇错啦。好，另外咧，我哋有靓妈 Ada 杜文慧。 哇哦！ 我其实咧有好多说话，我都觉得有啲家长系即系尽量避免同啲小朋友讲，因为咧我哋有阵时唔知道，我哋以为啊，我除咗讲下啫，但系其实对佢哋嘅影响咧，可能系即系好远好远，甚至乎佢哋长大咗之后都仲可以拎住一啲说话，譬如话你冇用噶，或者系我都唔知点解我要生你啊吓，但系咧呢啲说话咧好多时都系啲家长盛怒嘅时候讲出嚟，而佢哋未必真係有咁嘅諗法，或者即係佢哋唔係真係咁諗，但係佢哋當佢咧講咗出嚟之後咧，佢以為哦冇事啦，佢轉個頭就唔記得㗎啦。可能有啲三四歲嗰啲都會覺得佢冇，佢點會記得啊？咁細個講嘢點會記得啊？咁其實有好多例子咧，都係話俾你知，佢去到三四十歲，佢都仲記得爸爸媽媽曾經同我講過，話我冇用，或者話點解要生我？咁我哋做家長有陣時就要諗下咯，一句小小嘅説話喺佢心目中，其實可能係好大嘅事嚟。 会唔会谂三四十年咧？可真系，真系会谂三四十年咁惨， 系、会记一世。可能只系一句好无关痛痒嘅说话，就 hurt 咗佢好耐噶啦。 另外有靓仔啊，小白啊， 系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小白白元浩啊。咁如果同仔仔嘅话咧，我觉得其中有啲说话就系、都系比较性嘅，例如就系话啊，点解爸爸以前读书点点点，点解你而家读书又咁咁咁嘅咁样？第一真系两个个体嚟噶嘛，我自己有阵时都要忍下口啊。点解我咁有反省呢？是因为我细个俾人比较得多咯，阴公啲人成日喺度话，点解家姐读到，点解你又读唔到啊？啊，呢、个小小嘅心灵咧，受咗伤之后咧，我而家都紧紧记住，所以我觉得我个仔咧，其实应该系最幸福嘅。 嗯，咁好啦，系啦，有个教训，唔好比较。好啦，靓女系 Kitty 啊吓，由佢嘅睇法又点咧？ 嗯。 我觉得爸爸妈妈讲咩说话都 OK 嘅，我暂时想不到有冇啲咩系唔应该讲，但系咧，我觉得最重要就唔好讲大话，因为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我妈曾经应承过我有个礼拜六定礼拜日咧话带我去饮茶，咁嗰朝早咧，我晨咁早就起咗身啦，自己换晒衫啦，就坐喺 sofa 嗰度等我，等极我妈咧都唔起身，咁我等到十一二点嘅时候，我忍唔住啦，咁就敲我妈房门咧，就话系咪饮茶啊咁样，跟住后来佢话。唔好意思，好攰啊！寻晚做嘢做到好攰啊，唔去啦今日。跟住我咧喊咗全日咯喺屋企，我真系好伤心啊！因为系小朋友嘅一啲期望咯，我谂即系屋企人应承咗去做啲嘢，即系可能我妈会觉得饮茶好小事啫，今日饮唔到咪听日饮咯。咁但系嗰一刻我好想做嗰样嘢，但系冇做到咧，嗰、那个烙印你睇而家我卅几岁仲记得， 真系唔开心噶、爸爸妈妈谂住冇事系咪？咁啊，阿 Kitty 啊，崔杰同就讲咗啦。好啦，另外咧，晨光另外靓女咧就阿林慧，阿林慧咧佢对呢一样嘢。又点睇呢？ 我是陈师奶啊，我都有小朋友的。我觉得最不应该跟小朋友讲的说话就是说我不要你了，乜你咁衰噶？隔篱屋啊，边个 B 仔都叻过你啦。咁我觉得适当比较都可以的，不过希望是良性的竞争，有比较有进步，大家互相学习。但是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个细路可能就会争了隔篱的 B 仔咯，咁样咪搞到得不偿失，啲伦理关系又差，咁梗系唔得啦。 冇错啦，吓各位街坊就发表过噶啦。咁啊，听紧嘅如果做爸爸妈妈咁啊，自己又谂下，因为每一个人有唔同嘅性格啦，同埋系教仔嘅方法。 系嘅，咁啊，但系即系都要小心啲啦，因为其实一句说话真系可以伤尽一个人嘅心。咁如果嗰个系你自己嘅亲生仔女嘅话，咁又点解？ 同埋好似阿 Ada 话斋，可能会记好多年嘅噃， 系 啊，会影响佢嘅信心。哎呀，阿妈话我唔得啊，咁所以每一次咧，佢接咗个任务就，哎呀，我都唔得噶啦，阿妈都话我唔得，我点会得咧？咁 同埋作为即系爹哋妈咪嘅话，我觉得系个责任大啲嘅，因为你哋系大人嚟噶嘛，系我觉得小朋友是一面镜，你有啲乜嘢嘅，其实咧，你睇佢就知噶啦，系、嘛？可能佢就，我记得曾经学有一位嘅朋友有讲过，佢就话，好笑，见到咧个细路同啲同学仔闹交嘅时候咧，点住手指咁样闹人咯， 指佢阿妈闹佢嘅， 系 噶， 跟住收尾佢有一次嘅就 系 闹佢嘅时候，系啊，你见到佢点住个， 我都冇咁样闹人， 闹人，你有冇试过咁？ 我冇试过咁 样闹。不过呢个系一个女性嚟嘅， 就唔好噶啦。 原来个细路女就学咗你啦， 哦，就系咁样手指， 点住个手指就系闹同学。学咯，点解知佢有一次佢闹佢，先发觉原来佢学咗我啊，系咪好惊咧？真 系好得人惊啊！好，十二点半先睇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上星期前往补办申领消费券的人流增加，在旺角办事处出现不畅顺的情况，出现长时间轮候。当局已经增加人手，并加开三个办事处处理。对于上星期出现的情况，要长者舟车劳顿，又要等候长时间，感到非常抱歉。国务院昨日公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合作区的面积会扩大七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特区政府会积极进取，主动参与前海方案。港深十九个探讨两地合作的工作专班，其中之一就是前海。他说前海十几年前的定位已经面向香港，超过11500间香港企业在前海落户， 亦有青年创业基地，今次前海扩区腹地比以前更大，香港的专业人士过去只能够在15平方公里的前海范围内接生意，但现在范围扩大至超过120平方公里，相信前海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会有进一步改革开放，会有更多机遇，亦为香港经济提供更大动力。本港由6月至今有3宗喵的变种病毒输入个案，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示，喵變種病毒在今年一月在哥倫比亞發現，全球累計有5000多宗個案，涉及40多個國家，似乎傳播力不及 Delta 變種病毒，至今未有國家有數據分析它的傳播力和殺傷力。世衛將喵列為值得關注的變種病毒，未到值得擔心的級別。許樹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第三宗喵個案是一名美國返港的學生，在7月到港，曾經在4至5月接種復必泰疫苗，但並沒有病徵，肺片亦是清，上個月已經出院，不需要接受抗病毒藥物。他說如非強制檢測未必會找到個案，又認為最重要個案對香港社區沒有大影響，如果公眾希望知道更多，相信當局可以不時公布不同的變種病毒個案。越南一名男子因为违反检疫规定，并将新冠病毒传给他人，被判入狱5年。官方传媒报道，28岁被告从胡志明市返回南部，未有遵守21日的隔离检疫规定，将病毒传染给8人，其中1人后来死亡。法院审讯之后裁定被告违反传播危险传染病罪。南韩。越南是累计超过536000人确诊，13300多人死亡，大部分个案是在过去几个月的新一波疫情中录得。早前亦有2人因为违反相同罪名，分别被判入狱18个月和2年的缓刑。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五稍后同埋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22点，升158点，成交金额77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49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04点，升57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18.5，升13.5；美团258.6，升11.2；快手101元，升7.8；盈富基金26.94，升0.5。阿里巴巴170.4升2.4，小米集团25.1升0.5，恒生中国企业96.78升9.8，吉利汽车28.3升3.5，比亚迪股份272元系跌2.2，港交所502.5升4.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73，日元109.83，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3，人民币6.455。英镑兑美元1.385，欧元兑美元1.188，澳元兑美元0.744，新西兰元兑美元0.714。日经平均指数报29917点，升257点。港金现价报1691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06美元，卖出1822.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过敏科医学会前会长何学公医生： 我哋一路了解疫苗产生过敏咧，其实好罕见。通常我哋讲紧疫苗过敏都系

说过爱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过你在哪儿。时日如飞，今天在我心里是充满不去的记忆。时日如飞，我痴爱在这地，任一天天过去，任一等飘过去，任一切飘去，再没法追。心中想你，如今想你，怀念昨天的你，怀念着 人间心理游戏，我叫做 Sarah， 是一个临床心理学家。我的 client 个个都会叫我做 Dr. Lee 嘅。唔讲你唔知道，而家嘅都市压力咁大，其实好多睇落非常之正常嘅人，内心或多或少都会有少少嘅心理病。只不过轻微到你不会觉得，同埋影响不到你的正常生活嘅啫。 早晨啊，达特利，早晨。 坐啦，梁生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有啲乜嘢我可以帮到你呢？ 我都唔知点讲。 唔使咁紧张，嚟嚟嚟，坐埋啲。慢慢讲。 唔好坐埋嚟，唔好坐埋嚟。 我想问点解你要咁紧张呢？ 我好惊，好惊女人嘅。 呢一个 client 望上去30上下，一表斯文，点睇都唔似有啲乜嘢唔妥。不过当我谂住叫佢坐埋啲喺我身边嘅时候，佢马上就面色大变。好似我是一啲洪水猛兽咁样，哼，点解会咁嘅呢？嗱，我自问自己虽然未算系国色天香，但系喺同行之中，我都颇为算做系几多嘅追求者。点解呢一个男人，我叫佢坐埋啲，佢就惊到差唔多晕低咁滞咧？佢喺度声声话，佢好怕女人。我做咗咁耐临床心理学家，都未见过咁样嘅 case。我开始对佢产生好大嘅兴趣。 系咁嘅，我一向好正常噶。我同其他男人一样咧，有同女仔拍拖，有同异性接触。同佢接触咧，我完全冇唔妥，完全话唔会唔舒服。不过有一次咧，我亲眼见到一宗好恐怖嘅意外。咁跟住咧，我就对女人，尤其是咧嗰啲长头发嗰啲女人咧，我好惊啊！我唔敢企太近啊！ 明白嘅，咁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系乜嘢意外啊？ 可以嘅。 嗯， 嗰晚咧，我开完 OT 翻屋企，咁啊，泊咗架车之后咧，我经过一条露天走廊，行紧翻去嘅时候， 我听到上面有啲呼呼声，即系好似啲衫晾咗喺度，啲风吹咁呼呼咁。 系， 我一抬头望啫，就有一个着住红色衫、长头发嘅女人喺楼上跌落嚟，砰一声。我吓到呆咗啊！我真系，我咁大个人，我谂都冇谂过会见到啲咁样嘅画面。 嗯， 嗰、那个女人瞓咗喺度唔喐啊！佢长长嘅头发披散晒喺个面上边，口啦、鼻啦、耳仔啦，都慢慢有啲血流出嚟。你想象到嗬？那个画面， 明嘅明嘅。 啲手脚咧屈到好似啲公仔。跌挛晒嗰啲弯曲晒咁样，我望住嗰条尸咧，我突然间眼前一黑，我就晕低咗啦。 系， 自从嗰次之后，我对女人，尤其是系长头发嗰啲女人咧，我就好惊啦。点算好啊 ，Doctor Lee？ 睇嚟呢一个男人系因为目击一宗跳楼意外而心理上面蒙上阴影，使到佢对其他嘅女人产生咗一种联系性嘅恐惧。以前我都有过类似嘅 client， 呢一种心理病唔系冇得医，不过要用多少少嘅时间去帮佢开解。嗱，梁生，你呢一个心理障碍咧，唔系冇得打开嘅，不过就要用多少少嘅时间先至帮到你啦。嗱、 哦、 嗱，由听日开始，你每个礼拜嚟见我两次， 两次， 每次一小时，哦、我就会慢慢咁样令到你忘记一啲唔开心嘅经历，以后再见到女人，你就唔会惊噶啦。 哦，好啊，好啊，唔该 ，Doctor Lee。 好，凭住我嘅耐性，经过一个月，凭住我嘅耐性，经过一个月之后，佢已经大有改善。梁生，伸出你嘅手 啊！好好好， 好。嗱，而家你试下慢慢捉实我对手， 捉实你只手啊！ 系 我咧， 唔使紧张吓，嚟慢慢捉实我对手， 系 点啊？你觉得点啊？有冇唔舒服啊？ 医生啊，你对手真系唔好意思啊，即系我捉住好舒服啊，系我唔知点讲。 明白嘅，我相信其实你嘅病已经冇咩事噶啦。 不过咁、啊，多多呢，而家得你同我咧，我 OK 嘅。 嗯， 但系我一出到人多嘅地方，我就好紧张。我一紧张，我心一怯，又流汗又想晕。嗱，你而家话我好翻啫， 系 咁，但系会唔会去到人多嘅地方咧，我又会旧病复发咧？可多得呢？ 理论上就应该冇事嘅。哦，不如咁啦，嗱，横掂我一阵间都冇乜嘢 appointment， 咁啦，我同你出街试下，好唔好？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我就放心晒啦，唔该晒。 就系咁，我同佢喺条街嗰度行咗成个下昼，佢嘅手一直系咁样拖住我，一秒都冇松开过。我偷偷咁样望咗佢好几次，佢嘅表情冇咩异样，只系间中露出一啲似笑非笑嘅表情。到我哋终于可以坐翻喺我嘅 office， 已经系黄昏。恭喜你啊，梁生，你已经完全好翻晒啦。 当然，我根本冇病过，又何来好唔好翻？ 诶、欸，你讲乜嘢？吓？ 嗯，我只系同人输到啫，输到乜嘢？就系、是、追到呢行出名高傲嘅 Doctor Lee 啫。你知唔知几多男人，尤其是嗰啲有钱仔，想追你食柠檬食到口都歪埋？佢哋有几多少人夹咗钱落书度？我话咧，我要拖住佢家行俾你睇。而家我赢啦，我影晒相。佢哋有啲啊揸架车跟住添。 你 佢哋冇嘢好讲啦。不过多谢晒你啊，多得你，你啱啱帮我赚咗几百万。 吓、啊！ 喂，梗系啦，唔通输几廿蚊啊？俾完医药费你啊，我仲有大把钱剩，可以唞翻少少咁啦吓。不过最重要啊，有非事啊嘛，边个拖过你啊？我咯，唉，真系开心。直播室有个靓仔，访、 啊、 问下佢咯。咦，阿靓仔，你叫咩名？我最近见到你喺台上面咧，有个好性感嘅表演。 系啊，就 see through 啊。 系啊，呢个 我系四岁嘅李志刚。 四岁嘅李志刚。 我嗰日咧咪后咧，我睇完之后，我就好有感慨啊。因为咧，我记得我同佢讲个故事，唔知佢记唔记得。就玩完健身，觉得自己有少少成就，自己觉得吓、啊。我唔系话你有讲过自己咋吓。咁我嗰次咧就好冻啊，即系当好多年前啦，咁啊玩咗一轮健身，觉得哎呀，好似大只咗，就好冻啊。有一日约咗喺我啲叫咩？ 露天嘅酒吧飲嘢，我都仲要背心， 其實 我 硬 底凍到傻咗啊！但係咧 起曬雞皮， 起曬雞皮，但係我因為我練咗健身啊嘛，就覺得自己有成績。你係咪而家都係一路操緊㗎？ 哦，你講你兜咁大個彎，其實就話俾你聽，就係、是、我都覺得你應該係有嗰個心態係咪？ 即 係、 就是、有機會除衫，我即刻除。 唔係呢個係真係㗎，我咁辛苦，我為咗乜嘢啫？係嘛、啊？我都想話俾人聽，我有成績啫。 冇、嗯、錯、 啊，都開心嘅， 係靚 嘅，開心 嘅，搞咗幾耐啊？ 其實由頭到尾都成四年㗎。 哇！ 哇！真係估唔到啊！我哋淨係見到人哋成功嗰一刻，又冇諗過人哋付出咗已經咁多年。 唔係一晚就得㗎。 Well done！、 啊、 好啦，將個麥交俾我哋嘅靚仔。 好啊，唔該、 啊，李志朗。 我哋風騷範圍，聽朝見，拜 拜。 華燈照大樓，努力仍照舊。抬得太耐頭，最後唯有街燈兼引奮鬥，總要暫休。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加油已加油够，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长前情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前斗，未了缘又下过着手，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是放下，身体随心意，要心留忧亦留忧。总需停一次，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蔷薇蝴蝶鬼子声最高，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承受走出了竞技场，拍翼回上，冲突破四面墙。